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丰收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听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丰收快活日添。嚟啦！ 骏马强。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今日星期一，打工仔想瞓难啲都唔得，不过听住丰收快活人就得得啦得。我系小张张。 早晨，早晨啊！今日我哋得翻三个人，但系唔使惊，其中一个系男神，我系小睿睿。 早晨，早晨，天气最近有啲湿，但系唔紧要，因为证明你应该会有好多 good luck。大家好，我系小人人。 早晨， 耶！嗱，今日咧开波咧， 承接住阿马老师， 系啦，因为马老师唔喺度啦，我好挂住佢啲 IQ 题，咁所以咧我就会充当佢今日问 IQ 题嘅角色啦。 但系其实我想讲一样嘢噶，你会唔会觉得你做翻你自己会比较舒服啲啊？ 但系有时做下其他人都几开心噶， 做下其他人， 所以 点解你要做佢咧？ 开心咯。 唔系问题系你点解要拣嚟做佢啫嘛？ 因为真系噶，唔系平时四个人讲开嘢噶嘛，三个人讲咧，即系我而家都习惯紧啦，即系未试过咁开心啦，可以自己享用一个麦啊。所以 我都觉得你 系，我都挂住 今日就变咗小马羊啦， 系啊，或者马小羊啊，马小羊。 我只不过想提一提你啫，因为其实上个礼拜咧，我啲朋友同我讲，佢就系话咧，唔知点解觉得咧，你好似好想充当佢嘅角色，系啦，就同佢一样嘅话咧，恰我。咁所以其实有啲人会觉得嘅就系话，当然好开心啦，系咪？咁当然亦都有啲人会觉得就，咦，点解佢唔做翻佢自己咧？因为成日会觉得系啊，觉得你好分裂啊，你明唔明啊？ 呢个就 即系哪边想你又叫我礼遇前辈，哪边想你叫我唔准跟我。 呢叫系咯，一啖砂糖一啖。 咁你马小羊放马过嚟， 好放马过嚟啦！我上个礼拜睇咗呢条 IQ 题啦，我觉得听完个答案之后咧，哇，好有。 好有智慧，能量啊，好有智慧， 系咪？ 就系咩咧？嗱，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啦。嗱，如果人生真系唔如意，咁你会打咩工咧？翻咩工咧？咁你就估一种职业啦， 系就如意啦，系咪啊？ 就系估下啦，系 啊。嗰种工，而家我哋做 紧几多字啊？ 嗰种工你哋冇做嘅，但系你哋应该每一段时间就会享用呢个服务一次。 有冇个打字噶？ 冇个打字嘅。 哦，打咩？ 按摩，按摩 系咩啊？ 按摩， 按摩唔系。 几多个字？ 你咁讲嗰个工作嘅，你估佢个地方咧，系三个字嘅工作地方嚟嘅。 工作地方啊， 得得得咁样。 哦，你真系，好似马小强 老师啊。 讲完一轮，我唔知你讲乜嘢。 好，但我哋就试下谂啊。 我真系讲一个答案出嚟啊。 咩嚟噶？ 系啊，就系咩嚟咧？ 即系其实系一个地方。 一个职业，但嗰个答案系一个地方啦，一个地方入面就包埋咗嗰种职业个名嚟。 三个字，一个工种， 系啦，而系嗰种服务嗰种工种咧，你哋去到嗰个地方咧， 快乐 嘅，你就会同嗰个生活唔如意嗰个人讲嘅，讲一句说话。 my orange. No need to run, let's live for the day till the evening. For cars always make me happy. This love you're sharing with me. Right now is the time, we will be fine if we live for the day we see. 谜底咧，就系一一拆解咗啦， yeah. 就系 加油站， 冇错啦。Yeah. 去到加油站啲人就话：先生加油啊，先生加油啊。 呢排咧天气都系不稳定嘅，咁啊雷暴警告有嘅时候咧，今日十一点半啦，廿九度嘅温上你湿度82%吓。虽然天气唔稳定咧，但系其实咧市面上咧一片繁荣啊，即系。 琴日因为咩嘛？ 系啦，父亲节， 父亲节食饭啊嘛。 咁咧，我琴日咧因为咧有啲屋企嘅事情要做啦，咁样收尾咧就全个好少即系咁多，即系成个家族一齐去食饭啦咁样样。咁咧就即系完一件事啦，咁啊去食嘢啦。哇，我好耐冇试过呢一种感觉，可能你哋即系多喺闹市食嘢就会。即系会多啲呢个体验，就系咧搭 lift 搭唔到啊！有冇试过搭 lift 搭唔到啊？ 即 系 等几 转咯， 唔系等几转啊！你系唔知道要等几多转啊？因为咧系嗰啲好高嗰啲廿几楼嗰啲，咁好多层都系食嘢啦，好似咁到食饭时间，加上琴日父亲节啦，好多人食完就一齐散啦，咁每一层都塞满人啦，但每一步落嘅唔好谂啦，落嘅唔好谂。咁於是好多人就喂，不如搭上去啦咁樣，咪搭完 lift 落翻嚟咯。當你咁諗，個個都係咁諗，所以咧，我哋上落都撳啦，但上落都滿，上落都滿，每次打開滿。冇咁样，最后咧要好似蚂蚁搬家咁咧，入一个咧，我哋即系已经好满，但系塞到一个咯，咁啊逐个逐个逐两个咁样上，然后落翻去咁样走啦。 系咪冇考虑过即系呢啲时机行楼梯咧？ 我有啊， 我会噶。 虽然廿几层，但系我都有试过，算啦，真系等唔到 啊。系啊， 慢慢行。 或者睇下你行咗几多层咯。咁譬如可能你行到十八层嘅，咁你咪十八层搭咯，即系你咪试下咁样咯。你会觉得你离地面比较比较近啲。 系真系要咁样等几？ 系啊，真系唔知等 几 耐 噶 嘛？ 唔知等几耐，我即刻又话不如行啦。咁但系隔篱嗰啲屋企人就望我傻咩廿楼？ 可能即系留翻俾啲长者啊、小朋友搭咯。 系啊， 如果行嘅话行， 我会行、啊。 其实 OK，、啊、虽然我好耐冇试行咁远， 系啦、 啊， 行上就真要谂下嘅，但行落咪当。食饱饭， 嗯，散下步咯。 咁我就真系感受到，嗯，个经济真系好好啊。 咁都 几开 心啊，系啊。但系当然咧，永远都系咁样嘅，就大家都会讲唔同嘅说话嘅。咁啊，虽然就系话，即系琴日都多咗人，大家出去会就庆祝呢一个父亲节。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讲紧话嗰啲咩酒楼嗰啲生意啊，或者系唔系咁好嘅。 系咩？ 系啊，即系下滑咗少少咁样咯。 未翻去疫情之前嘅生意。 冇错，冇错，冇错。但系我又觉得就永远都系咁噶啦，做生意嘅梗系话自己生意唔好噶。希望大家可以多啲嚟， 系啊，多啲嚟，继续搵多啲钱， 系啦，食得你好嘢。 因为相比最好最好景嘅时候咧，即系当有一排咧，好多年之前喺股市好，啲人成日攞嚟讲噶嘛，咩鱼翅朗口啊嘛，有冇听过呢啲咁嘅好豪气干？听 下 听过 咯，食下未食过噶啦，鱼翅可以朗口。 系啊，好犀利啊，系啊，有啲明星都好中意咁样嘅，系啊，食嘅就鱼翅捞饭， 捞饭， 我又想食早餐啊。 我即系佢同人讲话佢鱼翅捞饭，哦 ，OK， 佢话佢净系中意食鱼翅捞饭，咁、哦、但系我觉得都 OK 啊，系、哦、啊， 佢有能力就得咯。 嗱，当然你有能力嘅第一，第二嘅就系点解唔可以啫，系嘛？即系我如果系要食嘅食最好噶啦，咁同埋我真系我负担得起，我觉得冇乜所谓，系、嗯、 有钱就有钱就系比较即系 任性 啦， 系 啦， 我就唔会食咁多鱼翅咯，系 系啦， 系啊， 因 为 残害小动物， 嗯，系啦，诶，嗰个唔系小动物，嗰个系鲨鱼。 咁啊 cute 啲啊嘛， 讲到动物咧，今日咧网上有篇文章好得意。细个时候咧，有冇老师问过你哋小羊羊、小鸭鸭？依个世界有鸡先定有蛋先啊？ 有啦，实有啦。 有冇问过？ 好哲学性嘅问题啊！ 冇错， 我真系有谂噶。 系 有鸡先定有蛋先？ 你嘅答案系 之后就喺度 loop 咯，冇到而家都未有答案。 咁最近咧有啲科学家就有咗啦，佢就话咧，其实咧系应该先有鸡嘅，系咪？最初嘅鸡咧系真系。 嗰啲叫咩胎生，就唔系卵生嘅。佢、okay、鸡蛋咧系后来咧先至为咗保护啲后一代咧，咁先慢慢有啲叫 进化咗进 化咗嘅壳。咁咯，但系当然都有啲人就未必会 buy 呢个讲法啦，冇、都证明咁啦。即系一派学书就话，其实有鸡先嘅，唔好拗啦咁样样。亦都有啲人话，鸡之前唔系鸡嚟嘅，鸡应该 可能其他动物就 系啊，其他变嘅，系咯。咁真系唔知道。 我又 buy， 咁即系胎生，即系唔使有鸡蛋壳啦。但我又唔系好中意，点解佢会无啦识得 唔使鸡蛋壳？ 唔使，即 系 好似 系啊，一生出嚟就成只鸡啦。 冇错啦，但系点解？点解只得鸡会有呢个进化，又冇鸡蛋壳变鸡蛋壳啊？即系点解人又唔可以由我哋都冇鸡蛋壳噶啦？点解唔可以加翻个人壳出嚟咧？ 加个人， 即系成日明我成日谂啲进化， 即系点解个进化会咁样？ 只得佢呢个动物可以有呢一种进化嘅原理啊？ 我谂其实佢进化嗰啲会因应住嘅就系第一，佢一定会系令到自己嘅生存率 要高啲啦。 第二样嘢就同环境有关咯，系嘛？你好难，即系好似等于我哋都会进化到嘅就系我哋以前有条尾噶嘛，系啊，到你两脚直立嘅时候嘅话。你就冇嗰條尾啦，係咪？咁我覺得係因應住嘅啫。你唔可以話嘅就啊，點解你可以有個雞蛋殼，但係我可以冇雞蛋殼咯？係咪？因為人同埋 我都 唔同噶嘛，個進化一個環境嗰種需要嚟噶嘛。 爭論點就係點解嗱人係咪由猩猩變啊？即係咁講係咪？咁如果係咁，點解世界上仲有猩猩啊？點解呢一扎猩猩唔變咧？ 點解又唔變埋人咧？我又成日諗呢啲問題。 係啊， 或者點解冇一啲動物係進化中？但系因为我哋人类嘅寿命太短，我哋睇唔到个进化咧。 可能系噶，即系佢系好多年先变嘅，佢可能变紧。 星期一就谂啲咁哲学性嘅问题， 系啊，好深奥。我突然之间觉得，不如读多啲书啦。 好深奥。 系啊，全部我哋都系提出啲问题，但我都系 冇答案。 读书系需要嘅，增值都需要。所以今日我哋有新华字啊，呢个古古啊学古文，今日学咩文咧？ 系就古古啊学语文嘅，系啦。 犀利啊！今日有不同嘅老师，今日吓 多多个。班会主席啊， 系啦，班会主席， 班会主席花伦同学啊， 系啊，喺方洋读完书，系啦，浸完洋水翻嚟， 犀利真系，咁啊留意住啦。好，快到十点半，听紧风骚爆人啊，廿九度嘅温水，你收到80%。 十点半听呢个风骚快乐人啦，咁出外食嘢咧，咁琴日啊，即系呢个父亲节咧，可能大家都会遇到好多咁嘅挤逼啊、等位啊嘅问题啦。咁、网上有个人咧就摆咗两片生菜上海，不过就唔系香港嘅，咁就系内地一啲嘅火锅店。佢话啊，点解咧？我叫一份嘅生菜咧得两块嘅咁嘅样。咁、当然咧，有时咧食客对嗰个叫份量咧会有啲嘅争拗。咁、但系个食家就话，我哋系计磅数噶，我唔知系唔系啊，即系佢嘅解释就咁啦，逐即系磅一磅。总之咧，无论系一块有两块，零条块好大叶嘅，咁一块都 块条框好重嘅， 系啦。咁啊， 嗰啲就似喺街市卖嘢啦。我话俾你听，或者卖荔枝， 系咪 就？你好多时候你冇发觉嘅就系、是，佢会啊话俾你听呢一扎好啊，咁样，梗系啦，多枝叶啊嘛。佢称嘅时候嗰咪咪重称咯。咁你买嘅时候，你翻到去你搣埋搣埋咯，好少嘅就剩翻。 同埋你冇发觉 咧？吓，最近咪粒核咧？ 系啊， 系咯。同埋好多菜咧，佢系洒湿晒先嘅。嗰啲菜吓，系咪啊？咁一磅咧就会重好多咯。咁就冇办法，冇得拗啊！出去食有时都计较唔到咁多啦，系咪先？最紧要系食得开心，同埋招呼好，同埋唔好赶我走，咪个零钟就话喂下一台啊嗰啲。 系啊，不过即系有时咧啲过时过节咁样， 你预咗 预咗咯，即系人又多，你觉得都服务都唔会系最好啊。但系即系学你话斋，即系享受一家人一齐坐低食饭咯， 就已经最开心啦吓、好，十点半听紧风数快人先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会见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两个人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面。翻嚟本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话，估计琴日父亲节餐饮业嘅整体生意额大约2亿8千万，较旧年父亲节大约3亿差。佢相信同天气不稳同埋落雨，唔少港人外游以及唔少市民饮食习惯改变，叫外卖喺屋企庆祝有关。黄家和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他认为本港经济仍然未复苏，加上游客量未恢复到以往水平，而游客消费力亦都比以往减少。新一期消费券将会在下个月16号发放，黄家和相信刺激作用不会很大，因为上一期消费券派发之后只是为业界生意带来大约一星期的效应，而很多市民会将消费券花在买日常用品和买餸。教育局发出教师专业价值观和操守学校培训资料，是学校培训资源套，当中列出不同情景讲述教师应该注意的地方，包括提醒教师不应该在社交媒体发表偏激不雅和有煽动性的言论，不应该为同学生建立良好关系互称花名。文件说，教师需要注意个人言行，提高师生相处的敏感度。香港教育工作者工会主席黄建豪说，资源套带出不错的讨论，至于是否应该一刀切定明不可以做，他认为应该视乎情况决定。黄建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教师以往或者会忽视花名对学生产生误会，教师言行对学生有带领作用，某些情景下相关花名或者是会构成负面的影响，可能会带出欺凌效果。房委会小组通过恒常化出售租者置其屋计划下回收的单位，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主席黄碧如说，相信恒常出售安排可以改善这一类屋邨混合业权出现的管理问题，房委会的管理角色亦都会减少。他又说，出售的租置屋售价由最小最低的14万到最 优质单位的123万，单位平均售价50万，相信有吸引力。身兼房委会委员的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说，相信出售计划不会影响公屋轮候时间。他又说，日后准买家可以先看楼，有助了解清楚单位的周围和窗外环境等，先至作决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52点，跌187点，总成交金额343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4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64点，跌4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0.16跌1.8，腾讯控股353元跌10元，阿里巴巴89.15跌2.45，恒生中国企业68.68跌6.4，美团134元跌4元，南方恒生科技4.08跌6.4，理想汽车138.5升3.7，友邦保险82.55升8毫，李宁47.25跌2.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2，日元141.91，瑞士法郎0.894，加元1.322，人民币7.147，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094，澳元对美元0.68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日经平均指数报33724点，升18点。港金报1825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4.41美元，卖出195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将军澳道啦，出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交通意外啊，系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咁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啦，快线路面有障碍物影响。咁而家车龙排翻去银禧花园噶，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快线啦，路面有障碍物，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银禧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新山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李安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屈地街。喺九龙咯，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创纪之城一期咧都系车多。另外在新界區坑口的影業路去清水灣道方向，近住清水灣電影製片廠一段行車緩慢，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九龍、葵涌道馬嘉烈橋底九龍、將軍路寶林路馬油塘秀茂坪和屯門龍門路龍門居方向蝴蝶村。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剧八三零《消失的孩子》。 默默，那你躲进衣柜的时候，有没有碰别的东西啊？ 嗯，就想不起来了，好像没有。 那衣柜后面那个锁扣是你打开的吗？ 锁扣？什么锁扣？不知道。 那你是怎么发现那个秘密基地的？ 国剧八三零《消失的孩子》，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去买咁平，至少买呢个价啦。 行家投诉你个价冇跟大队噃， 唔跟我定价，咪指我供货俾你。 供应商操控货品嘅转售价格，会妨碍商户间嘅价格竞争。可能会损害消费者利益，有机会触犯竞争条例。定价都是交返俾分销商啦。上竞争事务委员会嘅网页了解多啲啊。 如果要讲一句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系拜仁仔阮仲仁。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 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系瑞瑞，逢受开乐然敲敲摊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系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系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啊。梁继昌、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阿、马小强大爷咧，佢就放喺假嘅，一样有咧阿杨大爷小杨杨，今日代替咗 小弟， 系啦，代替咗阿马老爷嘅 小鲜肉。 嗯，好，嗱，有个说话叫和赶冚珍珠咧，我想问你哋中唔中意，或者因为有冇买旧嘢嘅习惯嘅，即系真系二手店买翻嚟嘅嘢咧？外国有一啲人好得意嘅，佢中意咧，佢唔系自己用，佢系买咗之后咧，将佢可能系修复少少啊，然后再卖翻出去咁样。咁啊，最近咧，即系喺呢一个公开网站啦，咁有个美国嘅男人就分享咗。但系我谂咧，就算同样嘅嘢发生我身上咧，个结局都唔会一样咯，因为我唔会做佢嗰个举动。咩举动咧？嗱，首先佢喺网上见到一张好旧嘅，有少少破损嘅嗰啲叫做 iPad 凳啊，即系。成張即係好舒服嘅皮椅啦，咁樣，咁佢就用300多蚊港幣買咗，300多蚊港幣買咗。但係首先咧，你哋買，如果就算你買舊家私啦，你我諗你都唔會揀啲即係睇落去已經有破損嘅，你會唔會？係係咪啊？舊嘢都有舊嘢嘅標準噶嘛。我會如果我都有買過舊家私嘅，咁咪買翻嚟咧，但係起碼咧叫做 完整 冇爛咯， 係 舊係唔使整咯咁樣。咁嗰張咧就要修復嘅，因為裏邊已經有啲裂啊，同埋邊邊地色啊咁樣。好啦，咁我跟住再講。我唔会做嘅系咩咧？佢就揾人去估价啦，因为佢今日谂住我嚟炒噶嘛，即系卖翻出嚟噶。咁咧一估价咧，有人出到200万港币， 咁劲。咁嗰个二手店 个古董咯， 个老板个酒楼啊， 佢唔系古董，系二手家私，佢系古董咯。因为你识唔识噶咋？ 系啊， 同埋睇下有冇人中意噶咋。 好啦， 千金难买心头好啊嘛。 故事仲未完，咁咧其实嗰个200万咧系一个镜头嘅底价啫，即系佢用200万摆上去一啲拍卖行， 俾人 bid 啦。咁你估佢最后呢一张300多蚊嘅凳 bid 咗几多钱咧？ 98万。 100万， 咁呢两位又乐观得滞，佢边咗60几万， 喂都好啊，300蚊啫， 300蚊啫，涨咗1700倍。但我就话啦，就算发生我身上咧，我都唔会识得想去估价，又拎去拍卖行，即系 佢咪本身系对呢方面有啲研究噶， 佢、就系专喺二手店揾一啲看似冇人要嘅嘢，然之后就系再放翻出嚟攞。咁、但如果以咁嘅利润，好抵得，好抵得过， 抵得过啦。我全职做添啊！如果有呢方面知识， 其实有啲咁嘅嘢嘅，因为我以前都有睇过，有一个好似喺美国嘅一个一个电视节目，佢哋就好得意嘅。好多时候其实喺美国更加啦，我哋喺香港都会有嗰啲仓啦，系咪嗰啲迷你仓啊咁样？佢哋就好似话系，如果个仓摆咗喺度好耐好耐都冇人嚟攞嘅话咧，佢哋就可以喺每一个星期六啊星期日咧就会带一班人去咧，跟住咧就冇开嗰个仓，个仓。 門，就要譬如可能我哋兩個人要去諗住佢就話、我覺得呢個倉裡面佢亦都唔會話俾你聽裏面有啲咩嘢嘅，純粹係靠你自己嘅直覺，又或者就係靠你自己嘅 luck 啫。咁你就會去、用錢嚟去買咗個倉裡面所有嘅嘢、但係佢係俾一個咧就係有限嘅價錢嚟嘅啫。即係例如好可能佢就話、我估呢一個倉裡面嘅話應該有啲值錢嘅嘢嘅，好我就用1000蚊同你買曬佢，裡面嘅嘢就屬於你㗎啦。係啦，咁跟住一陣間個 OK， 你認購咗呢個倉嘅話，咁一陣間咧佢就會俾個鎖匙你開之後咧， 睇下咩啦， 究竟裡面有啲乜嘢嘅話，就冇人知嘅。咁有時佢就會無端端喺裡面嗰度會有一啲擺咗喺度嘅古董啦，有時當然亦都會擺咗有好多嘅就係啲細路仔大咗啦，已經唔用嘅嗰啲咁嘅爛鬼玩具啦，又有嘅，乜嘢都有嘅，衫又有，咩都有。好啦，咁跟住咧，啲人係點樣揾錢咧？可能佢用1000蚊去買咗呢一個倉裡面所有嘅嘢，但係俾佢博中咗，裡面真係有啲古董或者係點樣，佢亦都會攞啲佢覺得應該係價值連城或者係有價值嘅嘢咧，攞去有一啲嘅評估嘅地方，咁我哋嗰啲人咧就好叻嘅，有唔同類型嘅專家嘅，有啲珠寶鑑證嘅專家啦、又有一啲嘅古董鑑證嘅專家啦。總之你攞啲乜嘢嘅話咧，佢就會話有一個人咧，可能光頭啊，或者哇好大隻，全身都係紋身嘅，行出嚟話俾你聽，係呢個方面就係我嘅專家啦。咁樣就會話俾你知，究竟呢一張凳或者係呢一佢拎嚟嘅嗰樣嘢有啲乜嘢嘅歷史價值，大約估計會賣幾多咧？好多時候咧賺錢嘅， 即係賺係多過 係會賺，譬如可能你用1000蚊嚟去买，里面佢里面嘅嘢加加埋埋嘅话咧，有时咧你系会赚到可能系几万蚊，咁啊，总之睇下你自己好唔好彩。 真系唔知啊， 咁我觉得都几得意嘅，系啊，有啲咁嘅生意咯。咁你都无谓嘥咗佢啊，因为嗰啲咁嘅迷你仓里面嘅嘢已经冇人要同埋冇人认领噶啦。佢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嘅话咧，佢就会攞出嚟拍卖俾人哋自己去认领咯。 其实可能入边真系有好多值钱嘅嘢，但系我哋 锁埋咗，佢自己都唔记得啦。有多时候， 同埋嗰个人分分钟死咗好多年， 系咯，都环保啊， 都环保噶， 又可以贡献下呢个社会，又可以带动下呢个贸易。贸易经济， 我喺电影平台咧睇过一套戏，exactly 就系用 Sarah 讲嘅呢一种嘅仓咧做个骨干，就话有个人开咗仓之后咧，发现里边好多宝物啦，但系原来咧嗰啲宝物系有鬼嘅附身咗喺度，咁咯，咁啊拍咗一套戏都几好睇嘅，exactly 就系咁啦，即系一扎人喺度睇，廿一号仓有冇人 bid 咁样，佢话10蚊、20蚊，咁我300蚊，好啦，呢个仓归你啦，入袋哇封晒尘啊，咁样又唔知咩嚟啊，但系有啲可能是垃圾嚟嘅， 都系我细细个都有听，即系可以问下大家嗱。屋企人嘅習慣咧，就係叫買乜嘢二手嘢都好，盡量家私就唔好二手，因為 家私唔好二手。 因為有時咧，即係我分享一下，有啲人係會覺得，有時可能係某一個家庭可能係發生啲意外去世啦，咁屋企啲嘢咧都無謂擺喺度啦，咁不如就賣出去啦，咁所以就驚買到一啲可能係有啲唔好嘅故事啊，背後嘅一啲家私咯。咁大家點睇？我又真係好少買二手嘅家私，衫有時會嘅，因為譬如你去日本咧，或者香港都係㗎，有啲 好 vintage 嘅二手店啊， 仲要係名牌， 係啦，係好靚嘅。咁呢啲二手衫我就會考慮咯。但係其他譬如啲， 但二手衫著上身喎，咁咪更，如果你擔心，就仲擔心。 冇錯啦，如果我要擔心呢一樣，反而二手衫其實都唔應該買。 咪咯，係啊。 又有睇下係乜嘢類型嘅二手衫。如果你講緊嘅啫，有一啲嘅就係軍人嘅二手衫咧，就真係要小心啦。因為有試過有一輪，譬如可能係好興嘅，大家咧都會去。旺角有一帶咧，其實佢有好多嘅就係啲美軍啊，唔同類型嘅一啲即係軍事嘅一啲二手衫，又或者可能啲袋啊，或者佢哋啲頸鏈啊，你唔知嗰個人在唔在身，發生咩事嘅？咁又就有啲就如果係咁樣嘅衫嘅話，就似乎唔係咁好。但你講緊嘅就話名牌子嘅二手衫咧，其實真係有價有市嘅，甚至乎有時你買咗一啲名牌子，可能過咗一段時間之後，你唔想再著嘅話，我覺得如果咁樣轉一轉手都唔錯。我都可以分享一下嘅就系啱啱嗰次我去日本啦，竟然嘅就系喺一条街完全系唔起眼嘅一间铺头，佢咧周围附近系卖啲咩咧？卖啲芽菜啊，隔篱就米铺啊，再前啲可能系包面包铺啊，咁无端端就见到佢有一间嘅就系二手衫 second hand， 咁我哋就话喂都好、啊，入去睇下究竟佢哋卖啲咩嘢，会唔会有啲咩昭和年代嘅啲袋啊，系嘛？又或者咩江户时代嘅唔知啲咩啲裙啊咁样，完全错。入到去嗰度，全间都系卖你识嘅、熟悉嘅欧美，甚至乎日本嘅牌子嘅名牌嘅二手衫， 平唔平啊？ 非常平。咁我去到之后，我就 好开心。点解咧？因为我嗰阵时候曾经都有追捧过有某个日本嘅牌子，而家冇咗噶啦。佢竟然喺里面嘅话，俾我揾咗一件衫、一条裤。咁、而我嗰阵时候我系曾经拥有过，咁但系因为咧，你好多时候你会唔知点样鬼咁眼，你会抌咗啲衫，你抌咗咧，其实我系好唔舍得嘅。我竟然揾得翻。咁喺嗰阵时候咧，我讲紧系廿零三十年前，你买呢件衫嘅时候咧，都要围起几千蚊嘅。咁、即系当然，如果你话真系佢仲系保存得好好嘅，又或者系即系你一力都 keep 住嘅咁样，你唔知要几多钱啦。但系我嗰阵时候喺日本买嘅话咧，我只系需要嘅就系港币400蚊。 哇！ 我就买咗啦。 系 啊，跟住另外嗰条裤，哇！直头完全系属于自己嘅。问题系在于嘅就系话，当你买翻嗰两件衫咁，你谂翻起你嗰阵时候嘅自己啊、你明吗？嗰阵时候仲要嘅就系、啊，啲回忆翻晒呢件衫我见过噶，呢件衫咪就系几多年嘅咯。呢件衫我有嘅，但我抌咗咯。跟住我就真系买翻晒。咁另外嗰条裤嗰就更加夸张。我因为我嗰阵时候买又系啦，五六千蚊，你系非常之唔舍得。 五六千蚊啊！ 五六千蚊嗰阵时候， 二三十年前， 五六千蚊一个日本嘅牌子。抌咗之后嘅话，跟住咧我又买翻嘅时候咧，好似系600蚊咋。两件衫加埋嘅话，1000蚊都唔 错。好嘢，我间铺头又可以咁多宝藏。 系啦。重要嘅就係靚嘅，佢冇話起咗毛粒啊，或者甩咗粒瘤啊，完全冇。你會見到嘅就係嗰、那個就算係佢自己嗰個老細咧，佢自己都好愛錫啲嘢嘅。有啲嘅就誇張到，我就見到咧，佢由裡面咧，連嗰個好舊好舊嘅紙袋啊，即係你買當年你買嘅嗰個膠袋，佢都仲有。哇，幾勁啊！ 我諗開 得開心嗰日，抄 得個人係真係好愛呢一樣嘢，佢唔係 collector 咁簡單，佢 love 佢係 collector。我覺得其實佢係 collector， 但係佢同你 一定好愛先可以做到呢啲嘢。係 啊，有好多嗰啲即係名牌子嘅一啲二手嘅。當然你而家你唔會著嗰對高踭鞋出街咯。但係如果係你去到嘅話，係我哋咁嘅年代人，你会觉得好开心，因为你可能八九十年代嗰啲衫嘅话，你里边都全部见过晒啦，知唔知？ 好多回忆随住衣服翻晒嚟吓，真系好啦，羡慕你啊！我最近咧印度订咗个表，咁咧就系又唔系好名牌嘅咩宫咁咯，系啦，咁啊几靓嘅嗰啲长方形嗰啲，你估系几多钱？佢好似新嘅一样，但系二手嘅， 印度嘅， 连埋邮费150蚊，哇，港币。咁所以就 你又揾到喎、 啊。好啦，翻嚟我哋节目，一会有网上情，同埋十一点钟之后，我哋就估估下 学语文。 So true, funny how it seems, always in time, but never in line for dreams. Head over.Went toe to toe. This is the sound. 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国家队嘅陈宇飞击败西班牙选手，夺得女单冠军。另外，郑思维同王雅琼组合直落两局击败日本组合，夺得混双冠军。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望常情，平淡就是幸福。人生有时拼尽全力得翻嚟嘅嘢，唔一定可以带嚟幸福嘅感觉。真正嘅幸福，有时离开我哋唔系好远嘅咋。尘世嘅屋檐下，平静温馨嘅生活，其实就是一种恒久嘅美好同快乐。龙应台话：幸福就是生活之中不必经常有恐惧嘅感觉。就算夜晚喺灯下读书，听到巷里边有人嘈喧巴闭拍你个门，都唔需要大难临头嘅感觉。寻常嘅日子依旧，寻常嘅人依旧。真正嘅幸福要求嘅唔系好多。喺沧桑嘅岁月之中，需要家具，需要间屋，系因为我哋需要一个安身立命嘅地方。但系真正让我哋感到幸福嘅，就系嗰啲温暖咗我哋艰辛岁月嘅清淡同埋平静。有位朋友曾经讲过，喺夏天里边炎热之后洒咗一阵雨，然后去雨后嘅树林里边悠闲咁散散步，感受一下嗰种清新嘅感觉。呢种清淡平静，呢种轻松，就是一种幸福，就是一种享受。由此想到，原来午饭之后走在园中小路上的轻松，也是一种幸福。在现实生活之中，只要心情轻松，这些俗世中的清淡和平静就会好像植物一样向上继续生长。这些幸福的植物其实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的，不过就需要我们将它们唤醒，然后一一种回去自己心上，让它们好好地发芽。愉快幸福的感觉其实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就好像雨后那种清新的感觉，只要你主动去留意一下，搜索一下，就会找得到。 望那闪闪星辰，夜空中走过，为世界轻松温情，就似春风。在那远处星辰，像翩翩歌舞，愿送那天际欢笑，伴你高歌唱辽云。秋冬去，春风轻舞，飘过满山苍翠。愿世界加添点爱，莫要分开你共我。在那远处星辰，像送那天际欢笑，伴你高歌唱妙韵。秋冬去，春风轻舞，飘过满山苍翠。愿世界加添点爱，莫要分开你共我，莫要。 分开你共我，莫要分开你共我。 闪闪星辰阿 B 嘅呢一首歌，快到早上十一点钟，雷暴警告仍然有到今日十一点半嘅。 冇错，咁今日咧，我哋嘅节目仍然系非常非常之丰富嘅。咁啊，稍后我哋会有估估下韩 语文， 仲有嘅就系有我哋讲下啲电影啦，以及就会有我哋嘅淑女关注咗，今日要关注你喎。 系啊，关注我，我会空降。 靓啊！ 拜麦姐。 大家好，我系麦玲玲。咩系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系无忧无虑啦，咁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语文。 早晨，马老师， 快啦！ 马老师， 咩事？ 侧边点解 奇怪啊？ 小张张嘅，唔系啊，退学啊！ 小张张变咗样噶， 系啊？点解高咗嘅？ 小张张咧，因为佢学问太差，我要等佢，你俾佢翻学， 系啦。 而家有个新嘅同学嚟咗，好犀利啊！佢本身咧就系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嘅伍德基主席，咁佢嚟到呢个课室咧，我哋将佢降咗一级先， 哦、 就系做一个同班同学先。 唔系降佢级啊，马律师，系我哋升咗咧啊！哎呀，我做咗高级同学啦， 好嘢！ 哎呀，马律师真系俾面啊，降我级啊你，真系可以争取升班。啊！呢位同学开始俾说话我听， 系啊，好啦， 好欢迎新同学嚟啊！ 欢迎欢迎， 大家好，呢位同学咧就系放羊翻嚟嘅，所以咧我哋呢个环节咧就叫古古啊学语文，咁咧我继续讲中文，咁而呢个花轮同学咧就会讲英文，都系相关嘅主题， 双语广播，好嘢， 可以学羊肠啊， 好嘢， 系啊，啲放羊。放羊都唔系得个羊，系羊咩嘅羊？ 我知睇羊噶嘛，你 系好似马老师成日放羊，啲学生唔理都要咩一样。我哋睇下而家放成点？ 我成日上马老师嘅堂系放咩啊？放蚊 哦。Okay、 好啦，咁今日我哋都有一个主题嘅话， 有主题噶，每日都嗱，寻日系咩节啊？ 父亲节 系 啱啦。咁我哋今日第一集嘅估估下学语文咧。就以父親為主題，好嘛，同學？ 好啊，好啊， 好啊，好啊。 係好嗱，我先今日就問下大家，你哋點樣稱呼你哋嘅爸爸嘅？ 老豆、 爸爸、阿爸、喂、 阿爸、阿爸，有好多人 阿爸都有，係啊，我客家人都係叫阿爸、 阿爸、阿爸。嗱，個爸字咧，其實咧就係。父亲喺个头壳顶嘅，父亲呢个字有解释嘅，知唔知点解啊？唔系个父字，父亲个父字， 有下巴， 有下巴咁嘅意思， 唔系净系个父字啫。 个父字系， 诶，系一个象形字嚟嘅， 有个屋顶， 诶，冇屋顶边有屋顶？ 佢哋有一个因为叫做交叉， 系啦， 乜嘢？ 你讲乜都交叉，交叉 嗱最近啊， 阿爸加你用字， 父梗系有撇数啦，好似八。字数咁 样，唔系， 又唔系， 系啦。 佢即系下边嗰个交叉，点解啊？ 系啦，其实咧，嗱，系一个象形。 我翘住只脚，翘住只脚坐喺度瞓觉。 唔系，其实咧佢好威严噶，同佢嘅 image 有关嘅，系啦，就系咧佢右手咧好似个揸住个棒咁样样，意思就系话咧揸住嗰啲棍棒啊。教嗰啲仔女咧要守规矩嘅人咧就系家长啦，即系父亲。咁点解有个亲字咧？ 亲字系咪又系拆咗佢啊？ 唔系， 诶，有个亲字啊， 父 亲，即系佢对于我哋嚟讲嘅话系直系亲属。 其實係表示親近， 係、哦、 啦，就 叫 親咁解啦， 哦、即係親戚之中最親嗰個咯， 係、嗯、啦，咁仲、嗯、有人叫老豆係咪？ 有，係 啦， 有老豆， 或者叫老豆咧？ 唔知啊，我覺得咁樣 種豆 嘅 啦， 係 嘛？即係以前啲 即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啊， 種豆得豆，即係種豆嚟養啲。家庭的子女嘛、 啊、 那即是聽食豆 是、啊、吃谷 到過你冇得吃 啊其實呢 連豆都冇得吃 老豆呢好多人以為哇好像很粗鄙咁、嗯、粵語廣東話、嗯、其實不是、哦、是三字經過嚟的、哦嗯、叫豆燕山有二方教五子名俱揚咁呢個人呢阿豆呢就好有五個仔女，係啦，佢叫豆燕山、嗯，有五個仔女。嗯、雖然佢好窮，但教得咧都好好嘅。咁、嗯、後邊啲人咧就尊稱佢老豆，老個老字咧其實係尊稱嚟嘅。咁、嗯、老豆老豆咧就轉變咗，叫爸爸咧就叫老豆啦。 喂、嗯，個豆字係咪一粒豆嘅豆，定係另一個豆？ 佢姓豆娥冤個豆嚟、哦，不過就轉咗就一粒。好个豆啦， 咁、嗯、相通 啦， 写错音字都相通啦， 冇错啦，就系、是、咁样样啦、哦。明唔明啊？仲有啲咩嘅称谓大家记得嘅？ 即系叫爸爸， 系啊， 爸 B 啊，好好兴噶，而家唔知点解会叫爸 B 啊， 系啊，爹哋咯， 系 系啊，爹哋咯，写嘅时候， 爹哋 系啦，爹哋咯。系啦 ，father 系 father， 系外语啫， 咁应该点叫啦？阿妈， 爸爸咯， 爸爸咯，系啦， 系啦，系啊， 嗱，爸爸咧，其实又同英语好近嘅，阵间就交俾你好嘛 ？P A P A， 系啦， 系啊， 咁但系咧，先讲个爹字啊，个爹字上面有父， 系 下面 个 多字，大家又谂下点解 阿爸多 钱？ 靠父干，我成日都想嘅，但系冇，现实生活冇， 系咪就要靠父荫？ 系 你哋多咗 多荫， 系啊， 起码希望多谢阿爸咁意思啦。 佢又话多谢 啊，呢个孝心啊，花轮同学嚟， 系啦，要啦，凡下都要啊，父亲节 一个又话多钱， 系啊，我同佢都系啊， 系啊， 系啊，两个都系啊。 古代嘅时候，阿爸通常都系多老婆嘅， 哇， 三妻四妾噶嘛，会唔会系咁咧？ 嗱，皇帝先系就话 接近啦， 好， 你呢个佢呢个思路接近啦， 佢个思想可能咁嘅， 系啊，衰啊啲思想， 跟得阿马老师多。 系啦，所以就阿爹啦， 爹 有个多字， 系点解咧？个多字其实同佢头 先 嘅思路 显咯， 唔系类近啦。其实咧以前咧，即系个爸个爹字咧，父亲下边有个多字咧，其实系解仔女多。 嗯、 以前咧原来一般咧觉得有三个仔女 系就为之多 做 爹。 父親、哦、爹咁嘅意思啦、哦。如果你冇三個咧，都唔可以叫阿 爹, 爹，就叫阿爸啦。 嗯、就或者叫阿媽， 我終於作多個字俾佢咯。阿爸下面加個小字咯。 啊，點讀啊？ 唔知啊，我要諗下啦。呢個字。 喂，頭先 冇乜幾多個可以叫你阿爸噶咯？而家阿爹 係啊， 即係 而家兩個 一個兩個已經多噶啦。 係啊，嗱頭先李麗蕊你講得啱，啊唔係你叫做小羊羊。 係啊，唔係啊，我叫做細路長啊。佢係小羊羊 啊，好失望啊！ 低班都 係 小張張啊， 阿媽爺阿爸唔記得咗。 係啊，唔係我講翻先，其實咧以阿媽咧以前咧，喺古老時候咧都有人叫爸爸做阿媽嘅。 爸爸叫阿媽， 係啊，呢個係好耐好耐嘅叫法嚟㗎啦。係啊，因為嗰陣時咧個社會唔同而家係啦，咁就好多叫法。阿伯又有啦、 嗯， 叔叔又有啦，阿舅又有啦、 嗯。 原因有啲就系话惊养唔大啊，即系比较落后嘅村庄啊，或者旧社会就会系咁叫噶啦、 嗯。明白。 咁而家爹哋咁就睇下我哋嘅放羊同学，爹哋 系啦。 哇， 点解咧？点解要叫爹哋咧？ 可能系全世界都咁样叫啲父亲级嘅人都叫阿爹。你有冇怀疑或者觉得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现象出现啦吓， 唔系我怀疑系咪亲生嘅啫， 怀疑呢个现象。你就怀疑呢样嘢 啫， 系 啊，系啊， 但个样似唔似样咧？ 对啦，你抱起一个非洲婴儿啊，向住佢叫啊，佢都可能叫你做。 爸爸都唔顶 嘅。不过我同意咧，阿花伦同学讲嘅，就唔知点解嘅就系你系古今中外啦，唔同嘅地方嘅话咧，都系一系就爸爸。系啦，即系啪啪，又或者佢就系爹哋嘅啫，系啦， 妈妈都系一样。 系啦，妈妈就更加啦，系妈咪啊，或者系妈妈咁样，个全世界都系一样嘅，唔会有招弟啲。 我中意叫妈咪嘅。 哦，我知你嗰种嘅就系 咁嘅叫法嘅啫。系，原来有啲语文学家咁样嚟去研究。嗱，如果你有啲孙级啊，有啲仔女级嘅 B B 级嘅人咧，不妨留意一下。 嗯， 佢最先讲到嘢，大约系。十個月到啦， 即係個發音係嘛？最 發音識得講似係叫你嗰種嘅聲音嘅咧。 係， 原來離唔開係爸爸媽媽， 係 一啲叫做容易發音嘅字。 哦，有時啲阿爸阿媽會因為咁樣而鬧交嘅。 係啊， 叫邊個 先？冇錯，冇錯。 你聽 有人話嚇，有啲專家話，應該叫嫲。媽媽咁先嘅， 我都覺得係， 媽媽易叫啲 嘅， 媽媽對啦對啦。不過咧， 誒，我有嘢問你啊，同學。咁其實同我哋中國人成日講話食唔食蚊蚊啊，其實都差唔多音嘅喎， 唔出奇，蚊蚊 啊，媽媽， 即係蚊蚊蚊啊，就叫俾 發 啲嘢你食 嘅。咁就真係喎，你以前食蚊蚊就係媽媽俾你噶嘛，因為佢要食母乳嘛。係 啦，冇錯。不過爸爸都要揾翻個地位 㗎。 估問佢第一次發音係媽媽、爸爸都好咧，逢係叫爸爸。 嗯， 爸爸，爸爸，呢啲啊就系叫我噶啦。 哦， 咁啊， 咁爹爹咧？ 爹爹个音差唔多嘅，两个 B B， 总之就系叠字啦，即系等于红红啊 ，A 字 A 字呢个主母音嘅吓， 咪咪啊， 系啦，冇错啦。咁而从此之后啊， 系 B A 爸 P A 爸呢啲咧，都系同父系社会。都好有關 的、嗯啊、 西方的教皇啊，都叫自己叫爸爸噶， 係咩？ 係啊， 嗯、 即係啲教父都叫阿爸咁樣 叫 人噶 ，Godfather 係啦、啊，所以咧就都係同社會嘅父系社會為主體都有啲關係嘅。 嗯 啊 咁唔知有冇Sugar Papa 啊 ？Sugar Daddy 系嘛？ 你有冇？ 嗰啲又系另外一啲嘢嚟。 嗰啲啊，唔系好识啦。讲真，爸爸呢个人咧都几辛苦嘅。 嗯， 因为喺屋企里边咧，好似丈夫个夫字， 系 同个呢个老婆嘅关系啊，吓、 嗯、 就要喺屋企里边咧务农啊。做 farmer 唔係 father，farmer 個 FA 咯，可能都同呢個有啲關係，從而組織咗個 family 又係咁樣嚟去玩法，哎呀，出動勞力，講真咧都係服侍屋企啫，屋企咧就似爸爸咁權威咁大隻啊，做苦幹啊你啊！做子女希望靠父干啫，其实靠父干咧， 嗯、 老虎都系爸爸嘅一个角色嘅喎。 太假 啊嘛，用 老虎、 啊、用个中学音虎虎虎啊， 虎虎生 威，系嘛、 哦？ 屋企计自己当自己的老虎咧，因为隔篱有个老虎乸啊嘛。 哦，呢、 啊啊、 个同学好似讲出嚟有啲怨气、啊。 冇，讲真就系、是、 家访， 讲真就系即系做爸爸。即係好似屋企嘅老虎咁威嚴啦，你頭先講到咁威嚴一樣，其實都係努力工作啊，服侍老虎乸，或者為自己嘅子女努力 工作 嘅啫嚇，咁啊亦都得咗較為尊稱嘅地位啦，好似教皇咁一樣啦。 係 咁講真啊，以前咧，父親嘅角色都幾難替代嘅。不過曾經有一位中國嘅英痴人物啦。 冇执添， 花木兰 啊，冇错咧， 代父从军 真系代父从军。 嗯， 啊，做父亲啊，都仲有一个另外一个角色，就是爱国啊， 系 啊，爱国呢个如果用英文嚟讲咧，叫 patriotic 啊，吓，都系一种嘅 P A 字头嘅一个字嚟嘅。 嗯， 可想而知，打仗， 系 为国家， 嗯， 努力工作都系父亲嘅其中一个角色。 嗯。 咁所以父親咧都應該要尊敬啦。 Parents P A 都係有 啊，都係有關係噶。兩父同母兩家夾埋入 parents 啦嘛。 哦， 就 P A 爸爸啊 ，farmer family 呢啲，我相信都互為因果。 咁但係要忍佢哋喎 ，patience 喎 ，P PA patience 啦，就 阿爸又好有 patience， 有耐心。 當然唔係所有 PA 字頭都同阿爸有關。 唔係咯，我就想 即係啦，一張紙 paper 係啊，或者係 patronize。 當你做咗病人嘅時候咧，patience 嘅時候咧，就要好有 patience 嚟等睇睇醫生啊。 哦， 你冇耐性點能夠做 patience 咧？ 嗯， 啊，咁所以咧做爸爸咧就担起 一头 锄头、斧头，斧头都有个斧字噶，然后努力喺农场里边 farm 做 farmer， 系， 然后就好好为自己嘅家庭 family 嚟去一齐。 即係個 family 好咧，佢就有 face 啦， 啊，冇錯啦 ，face 係 啊，係喎，真係。 咁要個太太有 face 咧，佢就要做 facial， 哇， 咁都得，會唔會有遠遠？ 咁都得啦。 馬老師就係教中文嗰 part 咯， 現代化咗，現代化咗， 係，咁明白啦。咁你係咪有啲問題考下我哋啊？ 哇，考啊你哋啊！咁啊， 要考啊！我今日取消咗作句啦， 就變咗要測驗，咪突擊測驗。 嗱，有啲人話咧 ，family 咧，除咗頭先解咧，就係話父親有關啊。係，但亦都有啲人拆咗個字嘅，將 family 拆咗去 ，F A M I L Y， 將佢變成一個合意思嘅意思嘅。你哋可唔可以拆拆呢个字，然后话俾我哋听呢个字？ 沙伦同学，我唔答啦呢条，因为我已经知道答案啦。我留翻俾细路长同埋马老师。 咁犀利， 睇下你识唔识咯？ 点样话？点样拆嘅嗰两个字 ？F A M I L Y 有个意思嘅。 每个英文字母代表一个字嘅，即系成个字咧， 正即系家庭 咁 解。 句子嚟 嘅， 咁嗰個句子係形容乜嘢㗎？ 又係可以形容到 family 嘅，疫情好，直情呢個句子就係每一個 family 入邊發生嘅。 Father 即係以前係 father and mother is 得得得啦，爸爸媽媽點咧 ？Father and mother is L Y 唔使 啊， 唔係 is 啊，兩個人 唔係，我多咪啊咯，對唔住， 提佢嗌就係嗌啦。 系啦，你应该要点啊？对父母应该要 点？系 啦，冇错啦。 哇！再讲一次，再讲一次，马老师要讲啊。 OK，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 哇 ，sweet 啊，马老师， 所以父亲节都要夹埋母亲节一齐庆祝噶嘛？ 呢个字 几 好啊， 系啊，拆出嚟，好嘢。 好啦，咁啊，今日要多谢晒嘅就系我哋今日嘅插班生啦。 系啊， 喺呢度多谢晒嘅就系系啦，咁啊，马老师啦，同埋我哋今日嘅同学嘅。好，咁啊，下个礼拜再继续我哋嘅古故下学语文。 很多句子搞不清意思，但是我都想要继续试，来回探索爱的暗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钻石山荷里活广场今个月初发生谋杀案，一个男子涉嫌以刀袭击两个女子，令到两个人身亡。被告被控两项谋杀罪，案件今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要答辩。辩方话，早前索取的两份精神科医生报告都话被告适合答辩。裁判官应控方的要求，将案件押后到10月9日，以待警方作进一步调查，包括进一步搜证、为证人录取口供、索取法证报告和验尸报告，期间被告需要还押。消防处处长杨恩健话，会放宽消防队长的入职视力要求，戴眼镜的人士都可以申请。至于在前线工作的消防员，处方亦都正是检讨相关的视力要求。杨恩健接受报章访问的时候话，目前欠缺110个队长，他们需要学位学历。根据处方观察，40%申请者未能够通过体能，所以消防处已经将原先排在聘请程序第一项的体能测试调到最后，希望给申请者有更多时间锻炼，以符合要求。他又说，消防处安排4场体能体验日给申请者，期间会讲解需要加强锻炼哪一些肌肉，如果申请者即场达到体能标准，就会视为通过要求。教育局发出教师专业价值观和操守学校培训资源套，当中列出不同情景，讲述教师应该注意的地方，包括提醒教师不应该在社交媒体发表偏激、不雅和有煽动性的言论，不应该为同学生建立良好关系互称花名。文件说，教师需要注意个人言行，提高师生相处的敏感度。香港教育工作者工会主席黄建豪说，资源套带出不错的讨论，至于是否应该一刀切定明不可以做，他认为应该视乎情况决定。黄建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教师以往或者会忽视花名，对学生产生误会，教师言行对学生有带领作用，某些情景下相关花名或者成为负面形容，可能会带出欺凌效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内地传媒分析，外界普遍认为中美之间保持住沟通，关键是美方不能够一方面讲沟通，一方面就不断对中国打压压制，不能够讲一套做一套。例如就在美方近期频频表示希望同中方重回对话的同时，美国侦察机还频繁在中国周边进行抵近侦察。内地传媒引述观察人士指出，在美国没有端正对华认知、改变对华竞争、打压政策的情况之下，中美关系或者可以通过沟通接触实现一定程度的缓和，但是要推动两国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仍然需要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有效管控分歧，促进交流合作，需要中美双方做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93点，跌247点，总成交金额48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5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70点，跌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0.12，跌2.2；腾讯控股351.8，跌11.2；阿 里巴巴88.4跌3.2，恒生中国企业68.48跌8.4，美团133.7跌4.3，南方恒生科技4.04跌8.8，理想汽车136.9升2.1，快手57.15跌2.75，友邦保险82.15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9，日元141.76，瑞士法郎0.895，加元1.322，人民币7.148，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094，澳元对美元0.684，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33,589点，跌116点。港金报18,23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4.46美元，卖出1,95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大埔公路啦，咁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交通意外咧，咁头先咧就需要全线封闭嘅，咁而家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同埋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快线路面嘅障碍物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车龙咧排翻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对出。再重复多次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啦，同埋近住沙田港铁站快线路面嘅障碍物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仲系比较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行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而家去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来回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九龙、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和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 警界三叉戟其实并不是表面咁一团和气，崔铁军有主见，徐国柱有脾气，潘江海有口才，每次碰头总是矛盾不断，火花四溅，但每到关键时刻又默契十足。专业就是三个人最大的共同点。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识米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至1:00，丰收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到下昼1:00，丰收快活人。 戏睇戏睇戏嗱，有时咧有啲嘅剧集咧，因为太好睇啦，所以咧当佢播完呢一季咧，佢一季一季噶嘛，你会。 几时有第二季啊？ 几时有第二季啊？咁啊，呢个咧有人预佢为神剧啦 吓。哇，咁劲！ 我估你在座两位，我多多少少就睇过就系呢个 Black Mirror 吓、 哦，黑镜 啦。咁、最新一季咧，第六季咧，啱啱几日前咧就上咗啦吓。咁、就哇，等咗好耐啦。黑镜咧，我自己觉得佢唔系集集都好好睇、但系佢大部分 都好睇。 系 你要拉匀咯，我明啊。可能十集里面系咪佢有两三集好睇嘅话，佢邓得匀咧，你就会觉得其他 继续可以睇落去， 冇错，你 OK 嘅，你会忍到。 同埋佢，我中意佢个位就系佢个剧本，同埋佢有啲嘢咧，即系同某一啲嘅新时代嘅。譬如大家好中意睇手機，係啊，譬如話我睇有幾多瀏覽數，即係佢有啲劇有啲古仔係真係度正嗰啲位嚟做。咁、第六季咧上咗啦，有五集，我煲剩一集唔捨得煲住，擺咗喺度先，因為真係 我明白你嘅心態。 係咪驚睇完就哎呀睇完啦？ 因為你會唔會覺得若有所失？ 好耐先有一季嘅、我覺得係啦。咁今次咧，我睇咗。睇四集啦，咁啊讲其中一集啦吓，一集咧就系讲一个狗仔队。嗱，如果大家即系对香港嘅叫报章文化熟悉嘅咧，应该都知道咩叫狗仔队。 即系 paparazzi 嚟噶。 系啦，法文译过嚟噶啦，狗仔队。咁咧就系一个女仔嘅狗仔队。咁佢就一开已经做紧嘢啦，影等咗好耐，影咗个男明星。个男明星做咩咧？本嚟个女朋友嘅，但系咧就约咗个男仔开房咁样，大家知啦吓、好啦，佢影咗之后啱想走，个男明星冲出嚟，唔好啊唔好啊，我宁愿用钱买翻啲相，你唔好害我啊，我死梗噶咁样。咁佢因为佢執行嗰个叫做狗仔队嘅责任咧，佢召开车走咗啦，交咗相啊，等等等等。过咗几日，个男明星自杀死咗。 哇！ 因为佢受唔到俾人哋爆咗佢，即系呢一种嘅咁样嘅出轨啦吓。咁于是咧，佢就好沉啦。呢个记者突然之间觉得自己一手都系血，我影相啫，我估唔到会害咗一条人命。于是咧，佢就唔再做啦，洗手唔再做啦，我以后都唔再做狗仔队啦。点知后来咧发生另一件事，有一个好出名嘅女明星拍拍下戏玩失踪。点解咧？好啦，咁观众知嘅啫，即系戏里边其他人唔知嘅，观众会睇到，就话呢个女明星咧就食咗啲软性嘅药品咧，咁啊揸车啦，砰撞到人，撞到人之后咧佢好惊。Hit and run， 系咪真系咁简单？原来唔系咁简单。佢只系个导演咧，佢会保留翻一啲嘅事实。佢就 hit and run， 佢望落车望一望，好惊啊咁。跟住就影佢失踪啦，唔再拍戏，大家都揾佢唔到。好啦，当一个明星揾拍拍戏失咗踪，大家咪好想知，更加想知咯。于是有人就出咗个重酬，唔知几多万美金 揾呢个人翻嚟。 唔使揾佢，影到佢张相，就已经有唔知三万蚊美金啦咁样。哇！对于呢个女仔，因为佢讲佢咧系因为唔做嘢啦，好老道啦，呢个记者咁样，咁啊已经冇钱交租啊，唔知点。好啦，我虽然即系已经话咗唔再影，就揾呢个女仔出嚟啦咁样。好啦，于是咧佢就用各种嘅方法，终于咧佢同另一个拍档揾到佢嗰个女仔，原来潜藏喺一个导演嘅屋企。咁咧去到咯，啊点知俾佢个同业，原来外国有啲咁嘅，譬如我知阿拜仁仔好叻嘅，我就整个嗰啲追踪器喺你嘅车，咁咧就阿拜仁仔终于揾到佢咯，但我都揾到，因为我知道你去咗某一个地方咁样，咁啊总之咧呢个女仔加埋佢拍档，另外仲有两个嗰啲叫同业啊，都系狗仔队跟埋嚟四个人。即将入去影呢个女仔啦，好啦，讲呢度咧，我就唔再讲落嚟啦，剧透啦，因为依家落嚟个剧情系反转再反转嘅，咁到底佢哋影唔影到？对于佢哋嚟讲，影到系好事定唔好事咧？咁样，咁我觉得成个剧本系都几精彩嘅，同埋睇到我而家停呢一个位咧，系变咗另一个戏种嚟噶啦，嘣一声变咗另一个戏种，你睇你就知啦，已经再唔系讲记者啊、女明星噶啦，系讲咗一啲另外嘅好刺激嘅戏种啊，咁大家就可以睇睇追追，佢一个钟头一集。咁所以係易睇嘅，同埋佢 同埋佢每一集都唔同噶嘛， 每一集都唔同， 我中意呢啲啊， 同埋佢個劇情真係好特別，好特別。 佢個劇種係好出色嘅，即係如果作為劇本嚟講嘅話， 我好快講多一個劇本 噶嘛。 咁樣譬如李麗 珠咧，係咧， 李麗瑞咁先算啦。 值得睇。 好啦，李麗瑞今日做過嘅事唔知啦嚇，買行街睇戲咁樣，翻屋企一撳，忽然間睇電視啦嚇，睇電視睇。 李麗蕊真係衰咁喎。 嗯， 跟住咗咁，點解李麗蕊嗰啲即係堆戲裏邊唔係叫李麗蕊啦嚇？但係佢係同有一個戲裏邊咧，係同佢自己一樣嘅名字，撳入去咧就睇到自己今日做過嘅嘢，行街啊，做節目啊，嘿，點解將我啲嘢搬曬上去？ 即係個鏡頭仲要係跟住呢個人咁樣，係 當然有個演員演自己啦，即係唔係自己嚟， 唔係自己嚟嘅， 係個演員。但系个演员讲嘅对白、做嘅事情，系同今朝你做 嘅 完全一样，系咪好吸引？ 好多人惊，我觉得。 但系好多人惊。 但我觉得系会发生喎，吓做咩摸路？ 点会发生？ 系啦，有可能噶。 点解会可能？ 点解？人 生如戏嘛。 因为有啲对白咧，系你喺办公室。譬如佢讲啦，戏里边咧，嗰个女主角喺办公室炒一个职员啊嘛，咁啊职员喊晒咁。劇情里面有喎，喂，但系呢只系发生喺你公司，点解个编剧会知咧？点解会仲要拍埋，同埋晏昼你已经睇翻，即系差唔多系隔一阵你已经睇翻咯，拍都拍唔到，写都写唔似个剧本啦。我就算你装咗偷听器，你偷听完你都拍唔似啦，系咪？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哇，那个剧情真系好吸引。 OK， 系咪每集嗰个即系主题啊，同埋嗰个线啊，即系譬如可能一集系惊律片，一集系爱情片，系咪都会咁跳？ 都唔獨立嘅，係啦，獨立嘅， 但 係每一集都 係 獨立嘅 愛情片， 係 全部都係啲 科幻啊，有時有一啲懸疑啊嗰啲咁樣咯。 係， 但係佢係可以扭轉到，佢扭到啲劇情係啊，好似佢扭計式咁樣嘅。但係佢最後尾嘅時候佢解得翻嘅，係啦，佢又唔會話嗱有啲會咁樣噶嘛。到最後尾嘅時候， 你扭完之後扭完都唔知想點 噶嘛。佢埋唔到尾啊，導演係埋唔到尾，佢就是但啦，由得你。佢 hea 到周圍都係啊嘛啲嘢，但係佢唔會咯。 好高，头先我啱讲剧集呢一个嘅古仔个尾系扭得好高，即系好正。好，咁喜欢睇剧情片嘅朋友叫黑镜。 好，咁我而家要介绍嘅呢一套嘅话咧，就系一个挪威电影啊吓。咁啊，当然亦都喺串流平台嗰度啦。咁啊，至于系系咪好近嘅电影嘅话咧，我已经唔系好记得啦。但系佢著名嘅写住嗰就喜剧，我又唔觉得佢太喜嘅。佢喜剧得嚟有啲荒诞，有啲悬疑。咁啊，当然咧，亦都有啲人写住嘅就系恐怖片嚟嘅。点解咧？里面系有啲血腥嘅。 咁得意又喜剧又荒诞片又血腥， 冇错。请听我娓娓道来。其实故事就系讲紧有一对咧，就系过气嘅导演啦。佢为咗要生存嘅话，你开始要拍一啲咧就系啲肥皂剧。咁而个老婆嘅话咧就系一个演技平凡嘅一个女明星嚟嘅。咁啊只系间唔中咧拍广告啊、试下镜啊咁样嘅啫。咁啊两个咧喺为咗个面子嘅话咧，仲系过住一啲咧就系住得好、食得好嘅生活。但系其实佢哋冇乜积蓄噶啦，已经。咁但系个问题在于嘅就系生活仍然要继续，但系又要为咗面子嘅关系嘅话，就即系都要好似表面好风光咁。骨子里面嘅话咧，其实咧两个人咧非常憎恨对方。总之有啲乜嘢嘅话咧，成日都闹交。你睇我唔顺眼嘅话，我睇你更加唔顺眼。 好多呢啲夫妇 系啦，就有好多呢啲咁样嘅。重要嘅就去到一个地步嘅就系希望可以结束呢一段婚姻，佢哋想办法令到对方消失。就知啦，谂咗个咩办法咧？就是、个男主角咯，计划咧就要喺一间继承自佢自己爸爸嘅喺山上面嘅一间小木屋，咁就话啊，不如咧同你两个咧呢一排成日都唔开心啦，咁我去个小木屋嗰度 啦 ，vacation 咧， 冇错啦，饮下酒啊，倾下偈啊，咁样咧，其实咧系想杀咗佢，咁跟住咧就重要嘅就系连同埋一个平时帮自己屋企嗰度咧会可能帮你洗下车啊，修剪下嗰啲树木嘅一个。帮工咁咧就同埋佢一两个喺埋一齐嘅话咧，一谂住咧就喺呢一间木屋嗰度咧就喐手杀佢个老婆。咁点知原来个老婆同样佢都系计划想将个老公置诸死地。咁两人咧喺个木屋里面嘅话，当然啦，三个人咁啊扭咗一段啦，各怀鬼胎啦，扭咗一段啦，互相厮杀啦。点知原来咧早喺佢哋嚟个木屋谂住 station 之前嘅话咧，又有三个喺当地嘅逃犯。就因为咧想为咗要避开警方嘅追捕啊，就匿藏咗喺佢呢间木屋里面。而家佢哋唔知嘅，就喺上面个角仔嗰度咧，三个人就谂住等啲风声冇咁紧嘅时候嘅话，就我哋大家就一齐走啦咁样。咁啊意外地咧，俾呢两公婆咧就发现之后嘅话咧，不得不被挟持住咧，就呢两个人啦。咁呢三个逃犯嚟挟持住呢两公婆啦，系咪？好啦，咁你睇下咧，成件事就系由计划。想喺个木屋里面你杀我我杀你嘅情况之下， 变成人质， 点知咧就变成咗一个人质。咁个剧情喺呢度咧就峰回路转啦。原本一对想置诸死地嘅对方死地嘅一对夫妇，为咗要救翻大家， 團結一致咧，就嚟對付呢三個逃犯啦。咁、所以咧就喺緊張嘅關頭裏面嘅話咧，佢仍然會幫助對方脱險嘅。咁譬如可能我有一個位我都覺得幾好笑嘅，就當然有三個逃犯，咁有一個女人，有一個男人，咁佢就其中有一個逃犯咧。就垂涎 佢嘅美色啦， 佢嘅美色，跟住就你信唔信我咩啊？咁样点不知原来唔系垂涎个老婆啊， 成个老公 系垂涎个老公、啊，点不知喺嗰个时候嗰个老婆真系真系唔忍心见到啲咁样咁难睇嘅画面，咁跟住咧佢就会甘于同佢讲就等你哋停止，如果系嘅话，你哋都系想攞钱啫，跟住等你哋三个人可以继续去逃走啦，得我将我自己。一身嘅不身嘅積蓄，我剩翻嘅，我俾你哋，你哋放咗佢啦，咁樣，咁啊，佢咪好感動啦，係咪？平時又鬧佢，又話佢冇用啊！你，我覺得你真係演技好差，或者係點樣？但係點不知突然之間嘅話咧，又好似覺得愛翻佢啦。當有啲乜嘢事嘅時候嘅話咧。一个平时成日都会闹自己一个老公嘅话，佢又会喺啲紧张嘅关头，佢都会帮翻个老婆嘅。咁、到最终嘅时候，究竟佢哋两个人 同心开火 系啦，能唔能够逃离呢一件事咧？仲要讲嘅就系话，当佢喺尾嘅时候嘅话，亦都有另外一个彩蛋嘅。所以咧，我就唔再剧透啦，大家可以睇睇个结局究竟会系点样嘅、不过唯一要提嘅就系呢套戏咧，佢有啲血腥，即系有少少沟片咁样啦。咁所以如果大家系惊睇呢啲咁嘅嘢嘅话咧，就可能都要注意一下。咁样呢套叫做 The Trip 叫做殺氣之旅，系挪威嘅一套电影嚟嘅。 听下呢个婚姻关系，我觉得咦好符合我哋听日心理呢个树窿嘅主题，都系讲婚姻啊。 冇错，好， 大家 留意 下。好，我今日讲嘅呢套戏咧，我都揾咗一个礼拜啊。今个礼拜啲咩戏睇咧？咁啱俾我揾到呢套，咁啊叫咩咧 ？Full Time。中文叫做全職啊，係2021年一套法國電影嚟嘅。咁呢個電影咧，評分都唔錯啦，同埋咧個女主角咧都喺一啲外國嘅一啲好出名嘅電影節攞到最佳女主角獎同埋最佳導演獎。我見到呢兩個， 因為呢套戲啊， 係因為呢套戲，咁我就即刻喂一定要睇。咁個女主角咧就係有一個法國影后啊 ，Laurie Calami 啊，羅雷卡拉米去飾演嘅。咁啊。睇翻佢啲背景咧，佢呢即係佢近呢幾套電影咧都攞咗幾多個女主角提名嘅，咁、所以係啦，我就覺得喂，一定要睇下佢嘅演技，真係做得好好，咁、我就覺得係。就咁睇演技咧，都要覺得大家一定要去支持下呢套電影嘅。咁、講下呢套電影講咩咧？就係咧阿卡拉米啊，即係呢個 Calami 啦，佢就飾演一個咧為咗工作而疲於奔命嘅單親媽媽。咁嗰戲入邊咧就叫朱莉啦。咁啊講佢點樣獨立撫養兩個小朋友嘅故事。咁、佢小朋友好細個啫，我諗大概五至七歲啦，一仔一女。咁啊講係一個在職嘅媽媽啦。咁我睇嘅時候咧，其實成套戲咧都係講佢點咧翻工啊，喺工作上面遇到嘅壓力啊，或者點樣喺翻工嘅時候又要將個小朋友交俾啲鄰居去湊， 即係啲生活日常， 係啦，生活嘅日常。但係咧。好簡單嘅故事嘅啫，但你會 feel 到咧，成套戲個半鐘頭啦，起碼有一個鐘頭，大半套戲嘅時候咧，你都係跟住佢一樣，都係好攰啊！嗰個節奏好疲於奔命，喂，你真係好戥佢好慘。即係譬如我可以講下，有啲好多嘅鏡頭就講咩咧？講佢成日為咗要翻工咧，好趕，咁就要喺條街度咧，著住高踭鞋咧就跑啊跑啊，因為佢唔想遲到。係咁，但係點解佢要咁趕咧？咁可以講下啦。咁咧，原來阿朱莉咧就係住喺一個法國巴黎嘅一啲。邊郊地方或者啲郊外啦，咁但係咧為咗要翻工咧，咁就成日都要去搭一啲好長途嘅車咧去上班同埋翻工嘅。咁點解佢住咁遠咧？就是、因為呢啲咁嘅遠嘅地區咧，佢覺得係對小朋友好啦，同埋冇錯啦。頭先例如全部講屋租平，因為住喺巴黎正正咧屋租好貴。佢一個單親媽媽，佢老公咧已經同佢分開咗，咁啊成日都唔記得俾赡养費。咁其實佢一個。都生活幾拮据嘅一個媽媽嚟嘅，咁但係又唔敢同啲小朋友講喎。咁佢嘅正職係咩咧？其實佢學歷好高嘅，但係因為可能經濟問題啦，佢就要被逼咧喺一個五星級酒店入面咧做一個清潔部嘅主管，係、啦，管下啲清潔工啊。但係自己有時都要落場去執下房咁樣嘅。咁一開波嘅時候咧，講佢每朝起身啦，煮早餐俾小朋友啦，同埋咧就每一日咧。翻工之前咧，都要將個小朋友送俾阿鄰居啊，一個老太太咧去照顧嘅。咁啊，其實都相安無事嘅，可能講緊搭車翻去個零兩個鐘，翻嚟又個零兩個鐘。但係正正就係個氣慾就係咧，遇到呢個法國巴黎嘅罷工大行動。咁所以咧，令到佢每一日翻工嘅時間咧，係比平時係多咗可能兩三個鐘頭，仲要。是冇晒火車，佢永遠咧成日都要做一個手勢嘅，佢點啊？搭順風車，係啦，坐人哋嘅順風車先去翻工。咁啊，你知道啦，呢個在職媽媽 翻工遲到，咁即係上司會炳你啦。咁、你放工又遲到，咁話頭先話交嗰啲小朋友俾個隔離 都又話， 都又話你喂，我都係幫你湊小朋友啫，你可唔可以盡翻個責任？可唔可以準時啊？係啦，但係佢話即係唔好意思啊，個罷工係講緊唔係一兩日，即係差唔多成個月嘅罷工。咁、之後啦，去到劇情中間一個情節啦，就係、想講佢咧去。因为做清洁工都是个入息比较低嘛，他又想换一个更加理想的工作，咁啊终于遇到一份咧市场部经理的job interview， 咁但系个 job interview 咧永远都是嘅撞正佢啲更啊，撞正佢翻工时间，咁头嗰几次都话可以找一下啲同事喂帮我顶下更、但系咧去到真系 final interview 啦，真系个个人都。唔得， 幫 佢頂啦。同埋咧，咩幫佢頂工，即係代表咩咧？本身兩個人或者三個人執一間房，就變相而家得一個人或者少一個人執房。咁啲同事一定會有怨言啦，係咪先？平時係兩個一齊 share 咁啊，而家就得翻我一個。再加上你平時已經遲到咯，有冇可能我最幫你頂更啊？咪咁，但係佢就諗咗辦法啦。唔得，我真係一對好把握最後一次 job interview， 因為一換到呢一個工作咧，可能個生活係大有改善嘅。咁佢就諗到咩辦法咧？佢就覺得喂，有個新同事入職，不如我就用主管嘅身份叫個新同事。不如你幫我拍卡，但其實我就用上班嘅時間就去做呢個見錄，係啦。咁但係咧，以為諗住可以咁樣過到骨啦，點知第二日咧就俾上司發現咗，而且仲一腳兜走佢， 炒埋你添， 係啦，炒埋佢添。咁、當中嗰啲我就知字就唔講啦。咁啊，炒緊點算咧？生活拮据咯。咁佢就咧都迫於無奈咧去見下啲超市啊，做下倉務員啊。點知人哋都嫌佢學歷太高，唔請。最後咧，佢就好死死地氣打翻去見工嗰、那個新公司話：，其實我琴日嚟見工㗎，今日話個主管會覆翻我電話，即係得唔得都嚟覆嘅，但我到而家咧都未收到電話喎。咁嗰個人就話啦：，嚇，我哋只會打俾成功嘅 applicant 嘅啫喎。如果你冇收到電話，其實真係唔得啦。咁正當佢好即係好無奈好彷徨嘅時候咧。嗰啲仔仔女女就話：，媽咪啊，既然你呢幾日都唔使翻工，不如你帶我去主題公園玩啦。咁媽咪就喺度諗：，喂，去主題公園。即係又唔見緊幾錢嘅喎，咁、但係見到啲小朋友真係好好渴望，同埋真係好耐冇同佢哋一齊 family day。咁佢咧唯有就咩？我覺得呢一位好感動嘅，就係喺佢哋嘅錢鈎入面，啲小朋友嘅錢鈎入面攞錢、去買飛同佢哋去，因為即係點啊？連錢去買呢啲入場券嘅錢都冇啦。咁但係咧就去到最後一 part 嚟㗎啦，去到呢、這個主題公園嘅時候咧。咁啱就收到个电话，咁我嗰阵时喺度谂啊，究竟系边个打你咧？系咪佢老公打嚟话要可以入翻啲赡养费咧？原来就系嗰个新公司嗰个主管打嚟，佢话：唔好意思，因为我上个礼拜咧出咗 trip，我唔嚟得切去打电话通知你，你系成功被取录嘅。咁嗰个 moment 咧 ，full time 啦， 系啦 ，full time 啦，佢咧系做得好好啊，即系佢点样由好彷徨啦，收到个电话好。激动啦，好有希望啦，到收咗线之后，佢其实都开始泪流满面啦， 但系又开心。 阿仔仔就嗌佢媽媽，個仔仔係鏡外嘅，嗌佢媽媽。咁佢一定要喺個仔仔面前扮到好鎮定冇事啦。即係佢點樣由喊到喊苦喊忽啦，淚流滿面啦，到望翻住小朋友，我要正常啦，要同玩仔仔玩啦。嗰、個位我覺得做得好好嘅，係啦。咁呢個其中一個我覺得好值得大家留意嘅地方，同埋第二個地方我要講翻少少。頭先咪講話生活好拮据嘅，好艱難嘅。個導演咧就好衰嘅。讲佢咧就开始带呢两个小朋友去主题公园玩嘅时候咧就要搭火车，咁火车埋站嘅时候都嗌噶嘛，请勿接近火车。就系佢有个 moment 咧就讲阿妈妈咧点样慢慢行近个路轨，抌低两个小朋友喺个凳度，我就以为死啦，佢会唔会 遗弃 顶唔住呢个生活压力想跳咧、我嗰位就哇好戥佢惊，但系最后佢系冇嘅，因为呢套戏都系一个都几正面同埋鼓励一啲在职妈妈。即系虽然讲佢哋辛酸点艰辛啦，但系都鼓励紧啊，其实 都有希望嘅， 都系希望嘅，大家唔好放弃嘅。咁我觉得好几好嘅电影，同埋个女主角真系 做 得 好 好嘅，咁所以大家可以睇下啦。 嗰阵时有一套叫《寻找快乐》，Sarah 有冇睇啊？ 有 一个黑人明星，我唔记得嗰个名啊， 戴住系咪嗰个嘛？ 系咪 Will Smith 啊？唔系啊， 好似系。 Pursuit Happiness 系咪？ 系啦，带住个仔要瞓街啊，要 跟住要去嗰啲 好惨啊！睇到推销一啲医疗用品啊， 咪就 Will Smith 咯， 系 Will Smith 系咪？就 Will Smith 我记得系，咁真系好惨咯！嗰对我谂都系有啲嗰种感觉咯，即系系啦，即系好。 同埋头先我一路睇咧，点解我觉得系自己都好容易代入咧？因为我谂大家喺现实生活入边翻工。遇到塞車，又唔想遲到，又點樣喺條街度跑啊？用盡你嘅方法去準時，或者點樣面對上司嘅逼迫啊？或者面對即係可能頭先話老太太去，喂，你可唔可以早啲啊？你都要笑面迎人，係咪？你都唔可以將自己真實嘅情感係 咩？你對我哋係咪咁噶？係咪對住我哋笑面迎人㗎？ 大家俾老太呢、這個老太太實在係太好啦，好好一百倍啊！即係我一路睇嘅時候，我都覺得。 哇，真係好有呢個生活嘅 壓力嗰種 壓力嗰種感覺，所以大家都可以睇下呢套電影， 即 係 呢套電影好寫實， 好寫實，好容易代入。 因為雖然係發生喺呢個巴黎嘅地方，但係其實你係每一日， 每一日都會經歷緊， 每一日都會發生喺世界各地嘅人都會其實都喺度掙扎。 只要你有翻工， 好多謝推介， 有感覺嘅。 好啦，今日小羊羊接受訓練嚇，一陣間熟女關注組， 冇錯 ，OK， 好，一陣間見。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截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现今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哋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欢迎阿兰， 早晨莎拉姐， 欢迎 样，我哋有 系咪好开心啊？今日 唔系佢细妹杨小妹， 你好啊，杨小妹， 懒懒姐， 个样靓咗好多。瑞瑞 姐你好啊，我哋继续都系 咁远嘅两姊妹， 风骚坏 姊妹， 真系好好远。 佢想加入我哋个风骚坏姊妹嘅， 欢迎啊，欢迎啊， 欢迎小杨妹。 我想讲咧，我到而家都未见到我马家姐拍跳舞片。 佢應承咗7月10號之前嘅， 係咩？ 係啦， 嗱，佢又唔單止呢樣嘢嘅，仲有嘅就係聽講放假就真係放假啦，係咪啊？ 仲要放假前一日咧，有人 send 咗張相俾我睇，就食咗即食面啊！佢 哇，好過分啊！ 係啊， 嗰日係咪同一日啊？ 係啊， 佢俾人影咗張相啊嘛， 冇 喺呢度嘅 canteen 啊嘛，我冇買俾佢食啊！佢同我講嗰陣禮，你叫佢食我冇啊，我真係冇咧。 但你都唔啱，你冇撳住佢。係 咯， 我都唔知佢耐食。佢摆到明嘅就系佢根本下边度偷食，你知唔知啊？ 偷食， 但系俾人见到， 系啊， 好唔要得。 系， 我哋期待佢翻嚟个腰围会唔会突破？ 一定啦，唔突破对唔住自己啦，系咪咁讲啊？ 系啊，饮食记录放假都冇 send 过嚟啦。 但系你有冇提佢？其实佢应该放假，但系佢都要 send 俾你。 我就睇下佢个自律性咯，原来冇嘅。我下个礼拜先翻嚟收拾佢。 你系佢个妹，你话下佢啦。 跳十条跳舞片。 都唔掂啊！好啦，咁希望就下个礼拜咧，当阿马家姐翻嚟嘅时候嘅话咧，就唔会太过夸张。 系咯，希望唔好过39啦。佢上个礼拜37噶。 你估啊？ 我觉得佢过四十， 佢会过 49.5。 我同阿小妹都系咁样谂，我同阿杨妹都系咁谂。我觉得佢会打回原形咯，甚至乎有过之而无不及。 本身系白肥高，变咗做黑肥高。 咁就好大件事， 踩到窿咗。 系啦，好啦，我哋暂且咧就摆低阿马家姐先啦。 睇我啦，大家今日 冇错，今日杨妹咧好犀利， 系啊， 系咪有几犀利？ 唔系杨妹好似每一日咧都有一啲嘅几好嘅朝头早嘅习惯，所以我哋都可以趁住我哋今日同大家分享下嘅，包括有啲咩嘢咧？ 包括咧嗱，每朝早起身咧，我首先嗱晾咗口之后咧，我一饮一大杯暖水啦，饮完之后就会开始饮一个我谂我前三个月先开始做嘅一个饮油嘅practice 啊。就係飲一啲橄欖油，但可以分享一下，我飲油咧，其實係我一諗起咧，我就會起雞皮，因為我之前咪有分享過大家，我嘅胃有啲唔舒服啦，咁、就懷疑係啲胃酸即係、就是、分泌得過多啦，咁、阿懶就好好嘅，我問佢喂阿懶，我胃痛點算？佢就話不如你試下飲下橄欖油啦。咁、我有咩好飲？佢話首先第一橄欖油抗氧化啦，第二咧你每朝飲，即係你食早餐之前飲咧，就好似有種有個保護罩咁啊，咁、就保護咗你個胃膜。咁、我飲完我又覺得因為我真係好難飲，其實我就唔係好中意飲嗰種油嘅感覺。 係咩？橄欖油都 OK 喎、 啊。哇！好核突，我一飲而家諗起我都會打冷震。 你係唔中意嗰種口感啊？ 嗰種口同埋吞嗰種口感， 哦， 滑捋捋咁樣。 一 油好滑咁樣。 我又幾中意， 有種 咧， 有種飲一大篤痰咁嘅感覺㗎，好核突啊！你明唔明啊？就係 冇 咁 濃， 嗱 個油稀啲，藍係結啲。 但 係 你明唔明？見到我第一次，我第一次飲嘅時候係我自己喺啲 supermarket 度買嘅，嗰種嗰扎油咧係哇結好多㗎。但係飲完咧， 你飲邊隻油啊？其實你就咁橄欖油都有好多種，係 好多種， 係咪有初榨嘅？ 有初榨 extra virgin 嗰只， 係啦。咁之後飲完咧，好搞笑喎！嗰種感覺咧，飲完就滑捋捋啦，佢就會用後繼有種確嘅感覺嘅，好確嘅， 係咩？ 係 哦，會嘅， 哦，即係嗰種係嗰種壓，唔係 嗰個咧，其實就 係 橄欖油入邊嗰個抗氧化，即係我哋係有呢種感覺咧，即係辣辣地啊， 即係好啦， 係啦，即係證明回 甘嘅感覺。 是 是啦， 個抗氧化是高的，因為呢有時你睇返啲橄欖油，如果佢冇擺喺即係深色嘅玻璃樽入面呢，個抗氧化就流失得好快。 佢會變色嘅好快係咪， 即係好快 就會曬到佢，佢會氧化㗎嘛。 咁所以飲完之後 有咩好處 咧？飲完我就覺得個胃好似食嘢就真係係啦，真係唔中意，但個胃就好似真係魚係舒服啲嘅喎咁樣。 定係心理作用啊？你會覺得有樣嘢包住你個胃膜咁樣啊？即係曾經嗰陣時候都有講過噶嘛。如果你唔想飲酒容易醉咧，有啲人就話吞一啖牛油啊嘛，係啦，就異曲同工之妙嘅，就係包住你個胃膜之後，等嗰啲酒精吸收唔會咁多。嗱，我唔知呢個係正唔正確啊？飲酒當然係唔好啦，但係聽講嘅就係話你可以用油嚟去做呢一個效果， 其實可以保護個胃嗰個黏膜，尤其是。是空肚 嘅時候 飲嘅就唔建議嘅，當然飲酒都唔好啦， 係啦。 但係第二個嗰個效益咧，就係因為抗氧化嘛，我就覺得飲完會唔會呢啲皮膚啊，或者會白白咗咧，會唔會都 有 呢個？ 你自己覺得咧，楊妹？ 因為我又平時都唔夠盡啊嘛，又所以拉翻個雲啊，飲咗 三 個月到噶啦都。 哇，咁耐噶啦，睇唔出喎。 但 我 就每一日我就唔係好多，我就會用匙羹飲咯。 飲幾多啊？ 其實我建議佢係一茶匙開始先嘅，跟住可以遞增到兩湯匙。對於佢自己嗰個情況嚟講，咁每日每個人嘅習慣唔同啦，每個人嘅需要都唔同，因為油始終都有卡路里喺入邊嘅。 我瘦啊，我瘦底， 佢要增少少， 所以就。可以咁樣当水饮啊！嚟啊，干咗佢， 就饮落去。 饮呢个。 哦，其实如果系嘅话咧，就呢一个咁样嘅做法嘅话，都要因应住每一个人，其实都会唔 冇错。 所以就唔好立乱嚟，系嘛？唔好听咗我哋今日介绍嘅话咧，你又自己真系饮两羹。 即系我谂马家姐就唔适合呢一个做法啦。 肥啊，佢 要饮可能突破五十大关。 系啊， 咁样咯。 哦，即系都要睇下，就系佢可能嗰个体重啦，又或者佢自己个需要啦。咁所以其实唔系立乱可以嘅， 即 系个个人都得嘅。 又想增磅啊，嗰啲咧，其实都可以帮助到嘅。 系啦，呢个就第一个 practice 啦。咁第二個咧就係我之前我喺節目都有講啦，我又即係食一啲益生菌啦，都係因為腸胃問題啦。咁我又飲完油之後咧，通常又會唞一陣，或者有時食個早餐之後咧，就會飲一食一細包嗰啲嘅益生菌，咁啊倒落個口度，咁樣就我就話食完其實飽肚同空肚都得㗎係嘛？ 其實就睇翻你嗰個益生菌有冇益生元喺入邊。咁通常咧我就會建議即係同埋益生元一齊食，因為益生元係益生菌嘅食物嚟嘅。咁所以如果有嘅話，你飽肚食空肚食都得。如果冇益生元喺入邊咧，你就要同翻啲生果或者菜一齊食，即係令到佢個吸收更加好。 咁我點知道我食嗰個益生菌有冇益生元咧？ 佢會列明嘅。 哦，如果有益生元嘅，就應該係要同飽肚嘅 食都得， 幾時食都得。 係啦， 如果係冇嘅，就應該同 生果 一齊食， 即係你飽肚嘅時候。 哇！又長知識 啊！ 係啊，有馬家姐上身 啦。 馬益生元嘅英文係咩啊？ prebiotic， 你唔好挑戰佢啦，佢真係識 㗎。益生菌英文係咩啊，馬家姐？ 益生菌咪就係 probiotic 啊。probiotic，我有聽書㗎，我有聽我哋嘅淑女關注組。 係冇錯，我哋踢走馬家姐， 係 佢嚟做好過啦。 所以我專登要問馬家姐，佢下個禮拜翻嚟要答翻，要聽翻我哋個 replay 啊。我真係知楊妹一定識 啦。但係好奇怪喎，嗱，我就分享過啦，我食完個。probiotic 之後咧，即係出翻啲香蕉嘅物體嘅嘢，咁但係咧呢排咧呢排咧唔知係咪天氣濕喎，我覺得個人可能落雨得多，我自己都唔精神，我呢幾日變翻水狀， 係咩情況咧？ 咁你要睇翻個飲食嘅，係啦，因為端午節都嚟緊啦，咁啊有好多好好嘅朋友又會送啲粽俾我哋， 係啊，我想講。 我哋嘅鸳鸳前辈上个礼拜送咗两只粽俾我食，而系真系好好食。 因为系万水千山总是 情啊！系 你对边个有感情？当然杨妹啦，杨妹啦，唔通马家姐咩？ 我对 everyone 都有 love，L O V E love。当 然仲有莎拉姐 ，I love you。咁其实若果系同佢食咗啲粽嘅话，会唔会有关啊？ 其实都有关。 我系 non-stop 一个人食晒，同埋朝头早一起身就即刻食粽。 食咗一个， 一大只， 一餐。 一餐 一餐食，哇！咁你真系好 夸张。之后我到晏昼两三点，我都冇胃口食饭啦。 嗯， 系啊。 咁就可能同呢一樣嘢係有關嘅， 有關 係 啊，係啊，係啊。咁我哋都可以講下咧，有啲咩人士食粽嘅時候要留意啦。 好啊， 係啊，例如咧， 聽得好好啊，我覺得好順。 你個粽又送得好啱時候啊！ 我以為即係如果係馬家姐喺度嘅時候嘅話，唔會嘅。我哋 好慘喎，家姐，你對我家姐好啲啦。 你唔好帮佢啦， 咁话唔抵帮噶，帮到咁上下，你会觉得嘅就系、是，简直嘅就系、是，哎呀，嘥晒你啲时间。 系啊， 好啦，咁我哋讲下你食粽嘅时候要留意一啲咩事项 啦。即系五类人士咧，我哋都要留意嘅。头先都提到话，即系消化唔好嘅人士啦， 你咯， 系 啊，因为粽入边好大部分系糯米啦， 系啊， 咁糯米我哋之前都有提过。其實佢個升糖指數都係好高噶嘛，咁啊，即係嗱，我哋第一類咧，即係關注血糖嘅人士咧，就要留意啦，就唔好食咁多啦。如果唔係，血糖就會升得好快咁樣，升得好高啦。咁第二類咧，消化不良嘅，因為咧糯米入邊咧有大量嘅我哋叫支鏈嘅澱粉質啦，係啊。咁咧其實咧，你加熱咗之後咧，嗰個糯米咧咪更加黏啊，更加黐嘢， 好食咯， 係啦， 先至 咁 口感 其實 係 有個支鏈。 系啦，系啦，咁其实就增加咗咧嗰个黏度，加热嘅时候，咁变相咧就会令到咧肠胃咧嗰个移动就会慢咗啦，就增加咗胃酸啦，咁啊消化唔好啦，咁啊即系吸收又唔好啦，会令到个胃部唔舒服咯。咁所以咧，一个人拍一。 一整咧 係誇張嘅， 係啦，就唔太建議嘅。咁第三類人士咧，就係即係腎病患者啦，因為腫入邊咧，可能而家即係健康啲嘅腫會加入咗一啲藜麥啊、黑糯米啊等等，即係五谷。 我覺得好難食嘅 嘢 啦， 係 咩？ 係啊，係啊，有噶。咁咧就會即係令到即係佢哋所需要留意嘅。甲質啊、磷質會高咗嘅，咁 咪好啲咯。 咁其實對於腎病嘅人士，佢哋要留意呢啲嘅攝取，同埋咧，即係有餡嘅時候咧，即係會 有 蛋 黃啦，有肥豬肉啦， 係啊，就會即係相對嚟講咧比較肥膩啊，同埋咧有時即係鹹咗啲，佢哋都要注意嗰個鈉質嘅攝取嘅，係啦。咁第四咧就係咧啱啱做完即係胃部腸胃手術嘅人啦，佢哋要清淡啲啦，即係唔好咁油膩啊，令到咧負即係加重。咗腸胃嘅負荷，所以就要食清淡啲，都唔適宜食粽嘅。咁第五咧就係即係一啲尿酸高嘅，即係 痛 風係啦。咁因為始終即係肉粽入邊都係有肉啦，又有鮑魚啊、瑤柱啊呢啲咧，都係屬於我哋叫高嘌呤嘅食物，有豆類啦。 咁如果冇咧， 咁 我俾你哋冇，冇 咁就會好少少啦，係。都有瑤柱嘅， 係瑤柱嗰啲 係啊，都 係 屬於係啦高嘌呤嘅食物，因為食得多嘅話咧，就尿酸積聚咗喺個身體嗰度，就會容易發作痛風咁樣啦。咁所以呢五類嘅人士，我哋都要留意嘅。 但我頭先有個問題想問阿冷，就係你話腎病人士咧入邊有個食物叫黑糯米啊，我成日覺得咧，譬如黑芝麻黑色嘅食物咧，係對個 腎補 腎 啊嘛， 係咯， 係 呢個又唔得嘅。 其實佢係嗰個我哋講嗰個磷質啊，即係磷質同埋鈉質所有嘅。菜啊、生果其實鈉質、磷質都有一個高嘅，咁如果我哋即係話嗰啲即係腎功能比較差嘅時候，我哋就要計翻佢每一日咧，其實可以食幾多高磷質、中磷質、低磷質或者高鈉質、中鈉質、低鈉質嘅嘢嘅，係啦， 唔係唔可以食，不過唔可以 要留意 個 分 量，係啦， 一個人拍一隻就唔好咧。 你講三次， 我又唔會噶啦， 唔係啊，重點 你係馬家。 唔系啊，因为我想带出个重点咧，其实咧即系对于一啲注意体重、管理体重嘅人士系好重要啊。因为一只我哋讲嘅咸肉粽咧，其实系即系大细嘅分别啦，500至1000卡路里。 几多碗饭啊？其实即系当系。 如果我哋当一只550克嘅咸肉粽咧，有1000卡路里啦，其实咧就等于四碗饭噶啦。 哇！ 你一日会唔会食到四碗饭咧？小样嘢， 冇啊， 样 碗三碗咋？早午晚咋？ 强调呢？ 我真 系啊！ 所以唔怪得 你 讲 真 系 好大只嗰啲 仔 咗 550，其实唔 系细只都仲 系 嗰只， 嗰只 系咯，咁大条， 即系好似一块番碱咁样，大小数唔系个 size， 系 啊， 折劳工价 系 啊，系啊。咁少㗎， 係啊，嗱，仲有咧果晶種嗰啲就會大啲啦，即係會大啲700克咁樣啦。其實果晶種個卡路里可以由1000至1500嘅。 Oh my god！ 咁700克嘅時候咧，其實有1400卡路里嘅。咁有啲注重減肥，即係減磅嘅人士咧，可能 一 日 嘅 攝取啦， 食一隻又唔使食， 即 係 相等於六碗飯㗎啦。你諗下， 如果一日裡面我淨係食呢個種得唔得？ 咁你咪唔？平衡咯，即系其他營養素，你個膳食纖維又唔夠，係啊，維他命 C 又 唔 夠攝取， 係啊，係啊，所以真係都要留意。好好快問一條問題啊，咁以下咧邊種嘅膳食纖維係最多嘅？我哋有白糯米啦、黑糯米啦、糙米同埋咧蒟蒻米嘅 糙米。 哇，唔識我撞黑糯米。 誒，黑糯米啱。 哇，咁都比較 深色啲，係啊。越深色 越深色嘅膳食纖維就 越高 啦， 好叻啊楊妹， 佢撞嘅咋 ？Sorry 啊，我 佢唔係叻，佢好彩啊 ！Sorry 啊，我同我馬家姐係兩個世界嘅人嚟嘅。 我知盲拳打死老師，好叻呢啲啊！又話自己唔識打麻將， 但 係 贏 曬錢啦，入到贏三家嗰啲咪就呢只咯。黑糯米啊，原來係 啊，冇錯，因為越深色咧個膳食纖維都比較高啲嘅。 係咪可以應用喺其他嘅嘢都係㗎？譬如可能生果啊，或者係蔬菜啊咁。 相對，因為喺即係米嚟講咧，我哋冇加工得咁犀利嘅時候咧，嗰個膳食纖維係高， 保留喺度， 係啦，係啦， 好叻啊你， 係啊，好犀利啊！咁啊，問多一條啦，咁邊一樣頭先我哋問嗰四樣咧，邊一樣咧佢嘅卡路里係最低嘅？白糯米、黑糯米、糙米同埋蒟蒻米， 蒟蒻。 糙米， 蒟蒻米， 蒟蒻米啱啊！ 你好叻啊！好叻啊！ 非常好啊，系即系蒟蒻米咧，就系即系近年都比较流行，即系我哋有蒟蒻面啦，蒟蒻啦，佢系植物嘅一种啦，卡路里系非常低，每100克咧得10个卡路里嘅啫。 哇！ 可以丧食到啦， 系啊，咁 又唔使 丧食，你都唔会话 咁我想普通白饭嘅卡路里高啲定系蒟蒻米啊？ 梗系蒟蒻米低好 多 啦， 系 啊，系啊，冇错啊。因为咧，我哋一碗白饭咧，其实有234嘅卡路里，系啊，系啊。好，咁我哋要讲六个 tips 咧，去点样咧系食一个健康嘅种嘅。当然唔好食咁大个啦，同人分享啦。咁啊，即系肥肉嘅话就少食啦。咁啊，有啲有金华火腿啊、咸蛋啊、腊肉啊嗰啲就比较咸啦。咁所以都要控制嗰个份量嘅。对于血压高嘅人士就要留意啦。咁糯米咧个即系升糖指数比较高，咁所以咧就系、是、尤其是一啲碱水种嘅时候，个糯米成分系更加多嘅，都要留意嘅。咁同埋咧，即系食嘅时候咧，要加埋菜啊，加埋一啲即系蛋白质，即系肉啊、鱼啊一齐食，因为佢冇其他肉同埋鱼，系啦系啦，咁会好啲嘅。咁另外咧就拣翻越细只嗰啲食越好啦，就唔好咁大只啦，吸收嘅卡路里都会低啲啦。食嘅时候咧就避免再点豉油，因为嗰只种其实都咸嘅， 有时会点糖 嘅，系啦，都避免点糖嘅，咁啊即系以免即系额外嘅盐分啊，同埋糖分嘅摄取嘅。 多谢。 咁呢个呢六个系小 tips 啦，即系嚟紧端午节啊嘛，我哋都要即系食得。 应节啊嘛， 系啊， 我真系好中意噶， 同埋真 系 好好食噶，有啲 好 好 食 噶。 我就嗰时我就当佢一餐或者系两餐咁就算啦。好啦，如果我真系食啦。但我真係食啦，如果係嘅話，你有冇一啲嘢可以教我哋嘅？可能係食完之後嘅話，可以係消咗個仔，又或者係會好啲嘅飲品。 通常有啲人會飲下茶啦。咁我今日咧就帶嚟一個叫菠蘿特飲啊，係啦。咁菠蘿咧，因為入面有菠蘿酶酵素啦，咁其實可以分解蛋白質係比較好嘅。咁我又包呢個菠蘿特飲咧就係2人份量嚟嘅。菠蘿咧就300克。 有即系椰青水啦，350毫升，青柠汁30毫升，同埋蜜糖咧10克嘅，咁可以倒埋一齐打一打佢。咁啊，如果想冻饮嘅话咧，就可以打完之后摆入雪柜摆即系15至20分钟。 可以热饮噶？ 唔系啊，即系常温。 我 真 系好个 question， 乜 菠萝汤？ 菠萝汤？ 哇，冇啩？ 喂，可能好饮噶，但系嗰啲 Ansem 应该死晒， 死晒啦嘛。 唔系，即系如果你室温热就系唔好啦，系常温 OK 嘅， 好难饮啊， 同埋好消暑啊，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呢个真系几好啊，即系如果你食得太多呢啲制嘅嘢嘅时候， 解一解制咯，叫做 不妨可以让我一个菠萝特饮， 冇错， 嗯， 系啊， 非常之好啊， 好开心啊，咁啊， 获益良多， 系啊， 我呢个杨小妹嚟得好有价值啊。 礼拜仍然继续嚟 啊！ 有马家姐喺度， 我哋唔理 佢 啊！ 我哋 下个礼拜见，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西区山道一间快餐店，昨日发生的持刀伤人案，遇袭的38岁男职员头部受伤，目前留医，情况由危殆转为严重，伤者的下属涉案被捕。事发在昨日下午大约3:30，警方凌晨交代案情的时候说，行凶者怀疑因为工作表现问题，曾经同上司发生冲突，离开餐厅之后到附近的鲜肉店拿去2把刀，再折返餐厅袭击上司。现阶段未有任何证据显示疑凶有精神病记录。钻石山荷里活广场今个月初发生谋杀案，一个男子涉嫌以刀袭击两个女子，令两个人身亡，被告被控两项谋杀罪。案件今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要答辩。辩方说，早前索取的两份精神科医生报告都说被告适合答辩，裁判官应控方的要求，将案件押后到10月9日，以待警方作进一步调查，包括进一步搜证，为证人录取口供，索取法证报告和验尸报告，期间被告需要还押。立场新闻前总编辑钟佩权和前署任总编辑林少彤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案件原定今日结案陈词，由于主控官确诊，法庭将案件暂时押后到下星期一处理。控方在开庭的时候说，主控官处理高级助理刑事检控专员伍淑娟星期六身体不适，昨日确诊新冠病毒，今日是确诊后的第一日，要求押后本案陈词14日。代表辩方的资深大律师余若薇说，案件押后两星期对辩方的影响大，而辩方团队的两个大律师亦都未能够参与7月的聆讯。法官郭伟健表示，近日有朋友确诊新冠，虽然症状不重，但是都要10日时间完全康复，法庭批准本案押后到下星期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内地传媒分析，外界普遍认为中美之间保持住沟通，关键是美方不能够一方面讲沟通，一方面就不断对中国打压压制，不能够讲一套做一套。例如就在美方近期频频表示希望同中方重回对话的同时，美国侦察机仲频繁在中国周边进行抵近侦察。内地传媒引述观察人员指出，在美国无端正对华认知、改变对华竞争、打压政策的情况之下，中美关系或者可以通过沟通接触实现一定程度的缓和，但是要推动两国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仍然需要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有效管控分歧，促进交流合作，需要中美双方做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

快过，无什么好心慌，一切未算好，当做娱乐还好，亦难及你的早，变成了我的喜好，任你的人。心比你狠也该兴奋，非真心的关心也得一吻，而骗的人发现信任亦有可能非缺陷，仍可称一种美德，是你表情逼真。开心的开心也可相衬，留低你重复有余剧人。我们应否苦中作乐，近乎虚假得不正确，有缘争吵都不算错， 片段人间，助纣。 成个世界好静，好似得翻我一个。我以前都曾经幻想过有这个画面，我以为会很平静很开心，原来我错了，得回一个人的世界是会很孤单很恐怖。整件事应该由一个月前开始讲起。有一天我在街上撞到我表哥， 喂，郑呢咁啱嘅，冇啊，想问下呢，其实你最近同你男朋友点啊？ 男朋友冇乜嘢啊，几好啊，几开心啊。 真係？ 係啊。 无端端点解咁问嘅？ 我冇，因为系咁嘅。我琴日咧就喺街度见到佢又拖住另一个女仔，两个人好 close 好亲密噶。唉 ，sorry 啊，其实我本来就唔谂住话俾你听嘅，但系我惊你俾人呃啊。 冇理由噶，佢唔会咁对我噶。 你唔信啊？嗱，我琴日咧好快手咁样影咗张相，嗱你望下。 佢原来真系有咗第二个。唔怪得呢排成日话咁得闲啦。 咁你而家谂住点啊？ 我唔知道啊，我个心好乱啊！你等我冷静完先讲啦。 啊，好啦好啦，咁我都赶时间，我要先走啦。诶、啊，你唔好咁唔开心啦吓。啊，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我表哥走咗之后，我一个人冇晒目的地咁样喺条街度行。行下行下，去咗一条横街，见到有一棵好大好大嘅榕树。突然之间，我见到树上边有好多人写咗唔同嘅字。我一时之间好好奇，就走埋去睇下。咦？点解全部都系啲人诅咒紧另外一啲人嘅说话嘅？边个边个祝你病到起唔到身？边个边个？祝你被车车亲，似乎都是一些人用来发泄情绪。我一时贪得意，就将我的怒气发泄埋落去。我拿支笔在树上面度写住花心的陈子华，祝你跌穿个头。写完之后，我就好满足咁样走咗。喂， 郑丽啊， 系我男朋友把声，我啱啱想质问佢，就听到佢话：， 哎呀，我跌穿咗个头啊，而家医院，你得唔得闲啊？你嚟探下我啊，我挂住你啊！ 听到佢咁讲，我个心不停咁跳，我嘅诅咒竟然成真。 郑丽啊，你听唔听到啊？我跌穿咗个头，好辛苦啊！而家医院，你嚟陪下我啊，郑丽， 叫你嘅新女朋友陪你啦。我 cut 咗佢线，但系我嘅心情仲未能够平复。点解会咁嘅？ 你讲真噶？ 嗯， 真系咁扯，个嘴就。令佢真系跌穿咗个头啊！ 真噶、 啊， 我带你睇下、啊。我带埋表哥去嗰棵树度，指住树上边，我写嗰句话俾佢睇。突然之间，我见到佢面上嘅表情变得好奇怪。 我都想试下。 吓、啊？你都想试下？你想咒边个啊？ 仲有边个啊？梗系我个衰老细啦！又刻薄又恶死，好，等我都写下先。王大才，祝你快啲蚀晒啲钱，搞掂，行啦。 嗰日之后，我都冇再见过表哥，但系有一日，我突然间收到佢嘅电话。 喂，郑呢郑呢，好靓啊，棵树真係好靓啊。你知唔知啊，我老细啱啱先宣布破产喎、 啊。好邪喎、 啊。唉，不过呢我公司又都要執笠。唉，早啲就去第二样嘢啦，而家搞到自己冇埋份工。我头先啊同班同事讲起呢件事，佢哋都唔信啊，仲话要搵一日呢一齐试下、 啊。表哥啊，你讲咗俾咁多人听，咁咪越嚟越多人会受到伤害囉。 唉，唔会嘅唔会嘅。我话唔理得咁多㗎啦，俾人诅咒都唔方系好人啦、啊。等我过两日又去写下先。 听到佢咁讲，我心里面有一种好恐怖嘅諗法。会唔会有一日我嘅敌人知道咗呢个方法， 又会去呢一棵树嗰度诅咒我呢？啊，越谂就系越惊啊！ 喂 ，Janet， 做乜事啊？ 我今日咧突然之间行唔到路啊！有同事话俾我听，话琴日经过嗰棵树，见到有人写咗我个名啊，仲要咒我变成跛脚、啊。哎呀，唔知系咪咧？我老细从其他同事口入面咧知道上次嗰件事啊，所以向我报复啊！ 咁点算啊？ 你讲得啱噶。再咁落去呢，只会有更加多人受害。我哋真係要諗下办法囉。 咁啊，有咩办法啊？不如咁啊，我哋去锯断嗰棵树啊。 唉，你傻嘅咩？棵树咁大棵，你一个人咁瘦，点做到啊？ 咁点算啊？ 嗱，我上网查过嘅。 哦。 嗱，如果用嗰啲生石灰呢，遇到水就会释放大量熱力。 嗯。 咁呢就可以辣坏嗰个根部嘅组织器官，令到条树根冇办法再吸收水分啊、肥料啊嗰啲营养物质，咁、啊、就可以杀死棵树噶啦。 咁 嗱，唔好咁啦。 哦， 你都唔想再有人受到诅咒噶嘛？ 嗯，好，我去啊。 我揀咗一个比较静嘅黄昏，去到嗰棵树度，竟然俾我见到我之前一个中学嘅教师喺棵树度写紧啲嘢。 衰人王校长啊！我祝你快啲心脏病发。 咦？李老师，你？ 冇啊冇啊，我贪得意喺度写下嘢咋？喂，咁啱嘅，你嚟系想啊？ 我 喂，你手上面揸住嗰支咩嚟噶？药水啊？你想做咩啊？ 我认为呢一棵咁邪恶嘅树唔应该再存在咯。 吓、啊，你想整死棵树啊？喂，唔好啊！我以后点咒人啊？ 喂，后生仔，做咩事啊？两个做咩啊？ 佢啊，攞住支药水啊，想整死棵树啊？ 唔搞错啊！喂，姐姐仔，呢棵树我哋条村种噶噃，宝物嚟噶噃，百几年你点可以整死佢啊？ 你听我讲啊！如果唔毁灭呢一棵树，就会不停咁样有人被诅咒噶啦！ 诅咒，唉，关我咩事啫？总之棵树我哋条村嘅，唔可以整死。 系咯，揸 住啲咩？ 喂，阿叔啦，我哋快啲抢走佢樽药水啦！嗱，唔好俾佢倒落棵树度啊！你啊， 你攞走咗啦，又似你。哦，你咒人就得，人哋就唔得啊！慈禧正，你再唔好翻嚟呢度，如果见一次打一次，走啊！ 他们两个抢走了支药水之后就走了，剩下我一个人毫无助。我突然间想，如果这个世界得回我一个人，是不是就不会再有人诅咒我呢？于是我拿起支笔在树上边度写：全世界所有人消失。整个世界突然变得好静，静到连我自己的心跳声我都听到。唔通真系整个世界已经得翻我一个？我打开手机，竟然见到通讯人嗰度空白一片，好似我从来都冇收过任何嘅电话。我试下打电话出去，打俾我屋企人，打俾我啲同学。最后我求其咁样揿咗个电话号码，但系个电话都系长响，冇人接。呢个世界原来真系只系得翻我一个。 中，心中转身，紧紧的脚步，异常相当。 天早告终，只需一口气继续任务，睡了已经感到变动，前尘就似放下脑海中匆匆闪进，原来又再一次不小心走进夜迷宫。收音机陪伴，偏偏一首首歌也似是为你写的，多么心痛。家中的一切也就是全扭转你当初眼中，只好飞车到野外探求逃避这些心理作用。前尘就似火花，脑海中匆匆闪进，原来又再一次不小心走进夜迷宫。身边有某个作伴，随缘你彼此也戏弄。然而就算相依也相拥，总不相信。回头独个只好乖乖地走进夜迷宫。 点钟，听日咧，我哋嘅风骚浮人就会有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系，所有心情唔愉快嘅，有郁结嘅， 唔好啦， 唔好啦， 开心翻啲啦， 系啊， 系啦， 一路听住我哋啦， 冇错。 Hello， 阿嘉比 ，Made in Hong Kong， 黎志刚， 听朝见，拜拜。